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80%，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太好啦吓，我都翻到嚟同咁多位嘅听众咧就喺收音机上面碰一碰面，咁啊希望咧。即係俾多啲力量大家，今日啊翻工咧，大家都要精神好啊，樣樣嘢都做得好，咁啊個人開心啊，早啲做完啊，早啲收工啊嘛。 晨光每日一格。 早啲做完，早啲收工啊，真係至理名言嚟嘅。點解咁講咧？人啊需要休息嘅，人啊需要咧耐唔耐出走一下。就算是那些CEO 啊成功人士啊领袖啊其实他们都要唞的。他们都是想着喂早点做完啲嘢早点有得休息的嘛。唞一唞好紧要嘅唞一唞先可以行得更远嘅路都成为咗呢就是香港人嘅名句。的而且确呢休息过后先就会做得更加出色的。但有人亦都话到喎、啊勤力的人才是可以享受得到休息的快乐，懒惰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得到休息的、一种滋味。你一听就明白了，是的，如果平时都懒开没什么做的，那用什么叫你休息啊？反而勤力的人呢，辛劳过后他总是会感觉得到休息的一点又一点的甜丝丝在里面。所以呢，如果你唔懂得工作嘅话呢，其实你亦都唔会懂得休息。咁但你记住喎，做人又千祈唔好挂住工作，有阵时呢都要休息一下嘅。先要将工作放喺第一位，休息呢就可以放喺第二位。因为休息呢绝对係一件好事。疲倦呢好容易呢就会侵袭到我哋嘅身体。我哋冇得到适当嘅休息嘅话呢，其实对我哋嚟讲绝对唔係一件好事嚟㗎。所以有时候嘅咁啊，今日呢亦都希望大家藉住今天嘅日子2021年10月27号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三嘅时候，大家搵啲机会呢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呢先至再继续努力工作啦。 通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欺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打工仔都少不免外出吃饭的了，甚至乎周末偶尔还会同亲朋好友饭聚添。不过原来一个不觉意可能会误堕饮食陷阱，随时摄取过多的热量，搞到自己变肥都不知道。有注册营养师就说了，其实外出用膳的时候，不少菜式饮品可能都是暗藏陷阱，大家摄取了很多热量但是又不觉的。今朝早一起分享一下有些什么方法可以避开这些外出饮食的陷阱呢？第一招就是足字室了。若果菜单上面那一道菜有炸、炆、烩又或者是焗等等的字眼，就尽量少点吃了，因为它们都是属于高油分的烹调方法，好像是炸软壳蟹、韩式炸鸡、吉列鱼柳、菠萝咕噜肉等等，可免就则免啦。第二招就是尽量选择可以酱汁和主菜分开的餸菜，这样是可以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取，例如是咖喱猪扒饭、黑椒牛扒饭，这些咖喱汁和黑椒都可以选择和饭分开上的，变相就可以控制到酱汁的份量。而部分的菜式就不建议吃了，好像是白汁、芝士意粉、福建炒饭等等，因为这些都很难和酱汁分开的。第三招就是避免饮一些特色饮品了，例如是朱古力、榛子酱奶昔等等，其实这些饮品似是甜品多过饮品。注册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饮少甜的柠檬茶或者柠檬水，如果你喜欢饮奶茶或者咖啡的话，就应该尽量少甜少奶，又或者可以试下自己决定份量慢慢添加啦。最后一招就是少啲食薄饼了。薄饼的脂肪和热量是众多碳水化合物之中最高的，而且由于它没有办法分开酱汁和配料，所以如果一个人吃完整个披萨，分分钟已经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了。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如果是帮衬薄饼餐厅又想吃薄饼，不如就叫个小型披萨和朋友一起吃，那就可以分薄啲热量了。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外出食饭嘅时候，其实除咗要注意热量，尽量要做到以上四招之外，食得开心都好重要嘅。尤其如果同一班三五知己一齐食，都需要顾及其他人嘅喜好同埋感受。所以计我话咧，出去食饭嘅时候，喺商量食啲乜嘢菜式，都可以同朋友一齐分享，一人拣一道菜。如果你真的很想 keep fit 的话，那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吃饭的心得，如果大家都愿意配合的，自然就没问题了。如果各有不同的喜好，不妨一人嗌一道菜，既可以避免尴尬，大家又吃得安心又放心了。 何谓成熟并未妄冲，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求信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踏步冲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 转眼再微细，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秋过脑曲，甜意无变作何？何谓成熟，并未望通。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达。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忌讳，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很冰冻，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再不再痛？ 早上的6:23，陈卓贤搞不懂。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出面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79%。前人呢总系有好多计仔，而且呢佢哋喺自己嘅工作方面呢好多时都有好多嘅哲理喺入面，到今时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学习。套用返喺我哋自己日常生活入面的，而且确可以话获益良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嘅将领田生咁将佢嘅军队哇带到周围去到攻打。不过咧，点知咧就被燕军啊包围啊！喺呢个墨城入边，哇！呢一幕可能大家都记得啦。心谂弊家伙，点算好呢？哇！长将命仔嚟噶，唔好谂赢唔赢啊！点样啊？称霸命仔嚟噶，都要谂点样突围噶、啊。于是乎咧，佢灵机一闪，突然之间咧谂到一个咧就系突围嘅好方法。可能你都记得呢一幕啊！佢咧就命令自己嘅将领士兵，将一啲尖嘅刀咧就绑喺牛角上面。牛角咧本身咧都已经系非常之锋利噶啦，佢仲要咧就系将呢啲刀印咧绑喺个牛角上面，成为咗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强大嘅武器。更加咧就将一啲油啊浸透喺嗰啲芦苇上面，呢啲芦苇咧又绑住喺牛嘅尾巴嗰度。在晚上的时间，咁佢下令咧就将啲牛咧就赶到去呢个城外面，并且咧就燃点啊，再绑住喺牛尾上边一啲嘅芦苇。牛啊，唔好话牛啊，我都受惊啦。啲牛啊，一惊嘅时候咧就发足狂奔，不断咧就向前冲，疯狂咁样咧就冲向呢一班嘅燕军嗰度。都系呢句啦。如果我被人点着咗嘅话，我梗系发狂啦。但系如果我见到一班发狂嘅牛冲紧过嚟嘅话，我又发狂啦。 我发狂咧就会走，不断向度走。但系发觉牛嘅数目咧实在太多，而且咧大部分都系绑住咗一啲嘅刀印啊喺呢个牛角上边。牛咧喺嗰刻咧只系懂得嘅向前冲，好多嘅将士避开不切，受伤倒地，更加有好多嘅将领咧撤退、撤退、撤退，周围系咁喺度走。于是乎，齐国咧就用咗呢一个奇招取得到胜利，用奇兵奇嘅计谋咧去到战胜敌人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重要噶。有阵时候，当我哋要喺工作上面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就需要用一啲咧就系意想不到嘅方法。当然啦，呢啲意想不到嘅方法咧，我自己就认为现代嚟讲最好咧都系又帮到自己，又唔会伤害到人。方法都好多种嘅，而家不妨同你嘅朋友夹一夹计，喺你今日面对问题嘅时候，有冇啲出奇制胜嘅方法咧？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睛连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现在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在正常的过，其实要自贵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得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刺激，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在正常的过，其实要自贵受磨，还是怕 首歌曲嘅平凡人的自传 One Promise 啊，好啦，转头咧，我快脆会去到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翻嚟嘅《读晨光第一线》。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将16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指定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的人士必须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一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公告，包括愉景湾、 海晴湖畔、二段、閒情閣、H 二座、東匯城三間店鋪等。而因應早前一宗在潛伏期間曾經在香港逗留的輸入個案，曾經身處大埔太和村安和樓三樓307號鋪劉開玲醫務所的人要再次檢測。此外，六間學校或者工場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樣疾病個案亦都被納入公告。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一個顧問委員會以大比數通過建議局方為5至11歲的兒童接種輝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認為接種的好處大於風險。報道說，如果局方授權為這個年齡群組接種，美國疾控中心的顧問小組將會在下個星期討論使用許可，再交由中心總監作最終決定。輝瑞和 BioNTech 表示，在針對5至11歲兒童的臨床測試中，疫苗的保護力達到 90.7%， 而接種劑量會是10微克，較12歲或以上人士的30微克為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聯合國所有成員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布林肯發表聲明，表示在過去50年的絕大部分時間內，台灣有參與某些聯合國專門機構，證明國際社會對台灣貢獻的重視，但近來台灣不獲准對聯合國作出貢獻。他提到，台灣對新冠疫情大流行作出世界級反應，但不能夠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在北京外交部早前重申，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時，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促請美方確守一中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同台灣的官方往來，停止發表不負責任言論，不以任何形式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遵從醫生建議，取消出席下星期在英國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95歲的英女王上星期三入院，因為一些健康問題接受初步檢查。她原定下星期一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氣候變化大會一項活動。白金漢宮發言人說，由於醫生建議女王繼續休息，因此女王遺憾地取消出席有關活動，改為發表預錄講話。白金漢宮消息人士透露，女王不出席的決定是基於謹慎，強調女王精神好，並希望大會成功。伊莉莎白二世上星期出院後，星期二首次恢復公務，在溫莎堡以視像方式接見南韓和瑞士新任駐英大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东河香港乒乓球代表李铭业、唐志铭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TT 七级乒乓球双打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次震撼的空难， 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个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喺后边。 一位亲历其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而家咧就系朝头早嘅6:36啦，咁啊唔知我啲拍档啊起身未咧？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醒咗咯、啊，好嘢、啊。 梗系啦。 好嘢、啊。 不过我今朝一醒咧，咁啊望出去窗出面咧，见到都仲天阴阴咁样样、啊。 系咯，而家始终咧，真系都嗱10月27日啊。嗰、那個日照嘅時間真係好明顯地咧，發覺係短咗啊！ 嗯嗯， 係啊，咁 都應該係，因為平時不過平時你打嚟咧，都應該有啲陽光噶啦嘛。我、今日咧陰陰凍咁樣樣，好似想落雨想落雨咁 喎。哇！你真係好嘢喎、啊，你嘅體感好嘢喎、啊，因為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波，好嘢喎 ，Kitty。 啊我可以天文台帮手啦， 系啦，但你就系企喺度啫，感觉一下， 喺度 feel 下， 系啦，我感觉到有湿气，好似有一阵阵雨， 真系真系，所以咧，其实譬如翻工咧，大家都要即系可能会衬衫啦，都要睇下个天气啦，咁样跟住就睇下啊，今日着啲咩衫啱咧，咁尤其是而家差唔多换季啦，叫做即系凉凉地咧，咁啊好多人都话，都唔知会唔会热翻，咁样应该过多两个礼拜又暖翻嘅时候咧，就烦啦，即系。啲衫咧，好似堆晒出嚟，又有长袖，又有短袖咁样样。你有冇呢个烦恼咧？ 我自己因为半实，其实我啲衫咧又唔系话真系太多。咁我衣柜咧，其实唔使换柜，都系有长袖衫同短袖衫。 哦，咦，咁啊几好喎！因为你都可以叫做呢啲叫做咩？衣柜断舍离啊！呢一个衣柜搞掂晒， 咁咪好咯！我觉得咁样好方便啊，因为我细个咧，读小学嘅时候咧，真系要换柜啊，每一次咧都系喺个床下底嗰度拎晒一扎衫出嚟，跟住要换啦，跟住逐件咧，我阿妈咧就喺度度下呢件啱啊，呢件唔啱啊，嗰件咧要抌啊，呢件咧可以留翻俾人啊咁样，咁每一年咧都总系要换柜嘅时候做一次呢一类型嘅大扫除或者大检阅咧，我觉得都几烦啊。 咁你咪幸福咯，烦啊，真系你咁多衫咁多嘢着，即系阿妈买咁多衫俾你，咁开心咯。 有啲可能家 姐留翻俾我噶，我怀疑啲系女装嚟噶， 系咪？睇下啲裙啊， 咁惊苏格兰嗰啲。 喂，我想讲咧，有个日本嘅星级造型师咧，就系、是、教啲女生嘅，尤其是因为咧女仔即系多啲衫唔同嘅配件啊嘛，即系裤又有，裙又有咁样样。咁咧就教我哋咧换季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到个衣柜断舍离咧咁样。不过其实咧唔需要好多即系百搭嘅，即系好多件衫啊，只需要你揾一啲比较百搭啲嘅配搭咧，其实咧佢就有个法则嘅，咁就叫做1-4-3-2法则，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即系如果你由呢一刻开始都唔想咧，以后每次换季咧嗰个衣柜咧都塞满晒衫。其实讲真啦，我自己都觉得我翻工啊，即系可能嚟嚟去去都系着嗰几件同埋嗰一两对鞋嘅啫。即系最容易衬嗰啲咧，你通常都系着得最多。 啊、 有啲衫咧，可能你真系半年都唔着一次或者 你都你嗰啲花款已经多啦。你睇翻晨光啲相，我啊真系嚟嚟去嗰几件啊。 系咁，你男仔嘛，可能你又冇咁讲究啦，同埋你又即系真系再早啲翻工， 真系好早啊。其实 你都系永远都系着嗰件咁样。咁佢呢个1-4-3-2法则系点样做法咧？一咧就系话一件褛。 四咧就系、是、四件上身衫， 嗯， 三咧就系、是、三件下身嘅裤啦或者裙啦，而一四三二二咧就系、是、两对鞋。佢话咧跟住呢个法则去做咧，其实已经可以做到20几个配搭出嚟噶啦。 嗯， 咁即系话都够你可能即系一个月里边，譬如翻工啊咁样嗰啲配衬啊。咁佢就话你买嘅时候，即系譬如你再换季啦，买衫啦，或者你拣剩啲衫咧，你就拣啲容易啲衬嘅，可能即系多啲正式啊， 嗯、 或者你嗰几个配搭里边咧系互相都可以衬到嘅。咁其实咧。呢一四三二嘅配搭咧，就已經夠曬你用噶啦，你唔需要話啊、嗯哦，我有成幾十件上身衫，百幾件 T 恤咁樣樣。佢話呢一四三二咧，就已經夠曬你平時生活所需啊，即係可能你翻工咁樣。咁跟住我又見佢即係影咗啲相出嚟咧。一四三二有几个配搭咧，又衬得几好睇喎，真系。 系啊，简简单单，同埋其实人咧真系有个习性啊。你着开嗰即系大部分人啦、啊，你着开嗰几件衫咧、嗯，其实基本上你永远都系着嗰几件衫。 系啊，同、埋你买嚟买去可能都系差唔多款咯。 系啊，咁你突然之间谂件，哇呢件好靓啊，系标奇立异嘅，但系你买翻嚟之后咧，可能你一着上身又觉得，哎呀有啲惊，因为唔系同平时自己嗰个风格似咧，个人咧、又可能有啲人又会觉得啊怯场啊咁，咁但系。即系都系谂翻嗰句啦，着嚟着去，既然着咗几件嘅话咧，其实买得太多都系冇乜用，都系浪费。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呢个一四三二法则，咁我觉得都几好嘅。即系有时咧，你睇人哋嗰啲示范单位咧，跟住你话，你都系假嘅，你平时嗰啲衣柜边系咁少衫啊？其实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只不过睇下你想唔想即系做到呢个断舍离嘅法则啫。 系啦， 一四三二，如果你觉得太 harsh 嘅。咁你咪每一個 item 啊，自己加多一兩件咯。咁其實都係好少衫啫，即係對比起即係普通而家我哋自己有嘅衣櫃啊，可能即係有兩大個衣櫃嘅衫。 嗯，啱啊。其實點解啲衣櫃會噏得爆咧？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明白嘅。 因为你买完又唔抌咯， 系啦，嗰啲十年前嗰啲衫又唔舍得抌， 系啊， 明明都着唔落噶啦。 幻想嘅一日着得落， 系啊，幻想啊，嗰啲即系衣柜入边收埋嘅唔系衫，系我哋嘅幻想嚟噶。好啦，唔该晒 Kitty， 一阵见， 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啊，咁啊，话说咧，揭下报纸嘅时候啦，啊，虽然话就系揭报纸，我都系上网睇嘅。不过咧就系网上报纸，我都好耐冇揭报纸啦，即系喺晨光入边会揭啦。但系有阵时搜集资料咧，其他地方都会噶嘛。好啦，咁啊话到香港嘅气温由即系上星期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都跌啊，跌跌噶嘛，又冻咗一阵嘅。咁啊由原本夏天着呢个短袖衫，譬如头先 Kitty 都讲啦，系啊，我哋真系要谂呢个转季咧，所以都要攞翻啲大褸出嚟啊，但又惊会唔会回暖咧咁样。原来根据翻咧就系一啲海洋气候嘅专家提醒啊，今年咧全球系连续第二年啊，我将会出现一个拉尼娜现象，即系意味住北半球将会迎来一个寒冬，并且咧就持续几个月。专家形容，其实九月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年咧将会出现咧就系拉尼娜嘅现象。简单啲嚟讲啊，就系咧就系全球嘅天气异常，西太平洋海水就会变暖，加重咗咧就是南半球干旱。而中美洲、南美洲北部以及咧就东南亚就会出现暴雨。我东南亚出现暴雨，我哋亚洲地区咪香港之前都真系又有啲雨、啊，其他东南亚地方又真系有啲雨啊，整个北半球嘅气温咧都会暴跌，咁啊一直咧就会维持到去2022年嘅春天嘅。咁啊其实咧上年度亦都同样受到拉尼娜现象啊吓咁影响，咁啊上年嘅年尾开始啦，咁啊南美嘅秘鲁啊、玻利维亚、巴西嘅南部、智利、阿根廷分别就出现几次嘅旱灾。今年再度出现咧，相信咧就会令到当地嗰个雨水大幅减少啊吓。 至香港方面，大家就要准备，冬天就会有机会会寒冷以及就干燥，咁再加上强劲嘅东北风嘅话咧，万一出现埋嘅话咧，咁到时大家咧就要准备多啲保暖嘅衣物咧，可以好好地过冬啦。好啦，今日讲翻呢个拉尼娜嘅现象。拉尼娜咧就每逢秋季啊，其实九月至到十一月嘅时间啊，以及冬季嘅温度咧，通常嚟讲都会系较低嘅。虽然我哋今年到八月至到十月期间影响香港嘅热带气旋，一般嚟讲咧，佢哋资料上边显示就会话较多啦。咁但系今年度都系去到十月咧先至出现嘅。咁但系讲到拉尼娜之外咧，就仲有一个咧系啲咩嘢叫厄尔尼诺啊？厄尔尼诺咧亦都系冬季同埋春天啦，雨水就系会较多嘅，所以两个咧就会影响都几不一样。一个咧就会干燥，一个咧就会有多啲嘅雨水咧去到滋润大地。厄尔尼诺同埋拉尼娜分别亦都系喺呢个赤道太平洋中部，东部表面海水异常温暖，以及咧就寒冷，而影响到佢哋对于世界各地嘅大气环流同埋全球多个嘅地区嘅气候影响嘅。今年度咧，咁啊，根据报章显示就话我哋会受到呢个拉尼娜影响啦，咁所以咧冬天嘅时候，可能如果大家谂啊，会唔会受到呢个拉尼娜嘅现象影响，连埋我哋嘅衣柜执衫嗰度咧，都要着翻少少心思先至得咧吓。 幻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纪律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异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纪律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捱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环给我， 洪家豪的主角光环。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6:50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咧，今日揾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加埋注册社工超级劲嘅圆圆 Circle 喺度。 唔好咁讲，唔好咁 讲。点解啊？ 唔系劲嘅。 你值得拥有呢个称号啊！ 劲人有好多，呢啲系小树嚟嘅啫，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嘛。 系、哎，即系最好就系呢样嘢咯，因为你懂得咧谦虚。 谦虚嘅 人 咧，要学习嘅 系啦，谦虚嘅人就可以减压啦，系唔系？关唔关事噶？ 谦虚嘅人可以减压，我谂都可能系可以嘅。你谦虚去接受一啲嘅意见都系紧要嘅、啊，因为我哋都讲咗咁耐啦。 系咯， 即系如果我依然故我，我觉得冇用嘅，咁唔去尝试下啲新嘅嘢咧，都系难行出嗰一步。 咁啊系，咁啊啱啱啱， 好似上次咁啦，我哋讲紧气味啊嘛。咁可能有冇即係去認識一下自己，即係嗰個冇話謙虛或者開放者嘅心去研究一下自己。咦，其實有冇研究過有啲咩氣味啊，或者身邊有啲咩嘢其實係幫到自己嘅呢？亦都係一個 open mind 啦、即係你要開放自己去接受一啲唔同嘅事物啦。 係、啊， 係啦。咁但係上次温下書先啦，講緊咧，其實呢個一個好大課題嚟嘅氣味啦，同、我哋嘅記憶啦，即係 環環相扣。 小妹讀書即係。N 年前啦，讀書嘅時候呢一課咧好深刻嘅，因為咧講緊學習，講人嘅學習，其實腦袋咧好複雜噶嘛。咁、但係又講緊記憶同學習同情緒咧，原來係一個環環相扣嘅一個關係嚟嘅。係啊，咁所以上次講到，其實有冇啲氣味咧，原來會扣連我哋嘅記憶？ 有大把啦。 我以前咧做即係讀書嘅時候做 presentation 咧，就用白紙櫃嚟形容我哋嘅記憶嘅。白紙櫃好細個， 係啊， 好多櫃桶啊嘛，你點知嗰啲嘢放咗喺邊咧？都要有一啲嘅鎖匙咁樣嘅。 係啊， 氣味咧其實係其中一種神奇嘅鎖匙咧，幫你開翻嗰個櫃桶，攞翻啲嘢出嚟。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嘅櫃桶裏邊裝住咧都係好闊嘅，有唔同嘅嘢嘅，可能係開心㗎啦，可能係珍惜㗎啦，亦都可能係一啲令到你。即係個心揦住揦住嘅一啲回憶都唔定嘅。咁但係 Circle 今日就講想講氣味嘛。有時我就哇有啲氣味咧會被吸引嘅。即係呢個好即係好天然嘅，即係可能有人話喂或者有啲人用某啲香水或者啊硬係覺得有某啲氣味咧好吸引嘅。咁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五大，即係話呢五種氣味咧， 好 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嘅情緒嘅。我想先講咗一樣嘢先咧，頭先一聞起咧，即係其中一樣嘢係爽身粉啊。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呢個氣味背後其實附隨住一啲嘅嘢嘅，好似我咧，我唔係怪姐姐嚇，嗱我都好中意聞 B B 嘅味道。 係啊，我都好中意噶。 咁點解會扣連？其實係咪一定係爽身粉咧？其實係嗰陣味啊 ，B B 咧可能會用某一啲嘅產品啊，都係有嗰陣獨有嘅香味，再加埋嗰個 B B 嗰陣味， 所以嗰種嗰、那個爽身粉咧就叫做 B B 爽身粉啦。 其實係背後咧係有一種舒服啦，好、有安全感啊，因為咧 B B 咧你就會諗起就爸爸媽媽嘅愛啦。即系点解会有咁多呢啲气味啊？其实就系我哋好呵护噶嘛。 咦，咁如果有啲人咧，佢天生容易紧张嘅，咁佢每一次当佢闻到 B B 嗰阵除嘅时候，佢会可以轻松减到压嘅，咁佢咪好啱做培乳咯？ 咁你有冇见到有啲人拿住一条毛巾咧？有，可能已经有啲历史。 有啊， 即其实那个道理都系一样咯。咁你话好啱做培乳嘅，咁呢个就培养一下自己，会唔会系即系好想？發展呢個行啦，或者其實就冇啲嘅特質啦。但原來咧，頭先話嗰五種氣味，其中一個咧就係爽身份。我自己覺得係嗰種嗰、種細個 B B 嘅氣味咯。 我都覺得 我到依家都好中意索嘅，原來係有原因 嘅。 我唔係怪姐姐， 啱嘅 係有原因嘅。 係啦，我都中意呢一個B B 仔嘅味道嘅。好啦，這個第五位咁 OK 啦，第四啦。 咁咧，另外咧就係、是、一個係青草嘅味啊。 青草，你有冇、哦？我又中意 喎。我咧好。真係，因為可能我哋都中意山，即係郊外啦、大自然啦、其實對於即呢度唔係外國啦，外國好興自有自己嗰啲剷草嘅嘛、 香港都有㗎。 我聞到人哋剷草嗰啲味咧， 是一種很 fresh 咧嗰啲草嘅味道。我唔知 有陣時馬路側邊咧見到有啲清潔姐姐啊、剷草工人咧，一剷草嘅時候，就算喺個車入邊咧，都會好清楚聞到嗰種青草嘅味道。 係啦，原來有研究話點解都係一個即係 top five 咧。青草的味道呢是有一些的有五种的里面含有的物质呢、 嗯、 是可以减压的物质来的。它会令到我们的海马体释放一些的物质去令到我们放松的。 哦、 是好东西来的。即我小时候很喜欢闻。 有科根据的。 即好像崩大碗那些味道。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 青草的味道。 是啦，吃草药的味道这样。 吃草药。青草的味道。 青草的味道。是啦。好啦，跟住啦就是。 第三。 啱啦，就系系咪咁样读啊？骨子嘅味道啊， 骨子， 原来骨子类咧就系橙，系咩咧？橙啊，柚子啊，柠、 哦、 檬啊，金啊呢、 啊、 一类啦。 啊、 我成日都分唔到嘅、啊，因为咧 lemon 啊 lemon 有 lime 啦，有 citrus 啦，好多噶嘛。 系啊， 原来系即系骨子类、金骨类。原来呢一种气味咧，我突然间谂起洗洁精都系好轻用的 洗洁 精味道嘅、哦，但系因为有研究咧就讲紧咧骨子类嘅，即系筋骨类呢啲嘅气味咧，系有令到人哋觉得有能量啊，同、埋有一个警觉性。 哦， 咁所以点解话会令到我哋都帮到系一个即系扣连到一啲啊闻到呢一阵味都会即系会舒服啊或者放松咧，原来都有一啲根据、哦。 佢梗系有能量啦，我次次搣完橙之后只手嗰阵味可以留成个钟。 哦、所以我唔中意，我中意食多啲，我唔中意搣嘅。但系檸檬咧， 你有人搣俾你啊嘛，巴閉。 除咗我係即系我會諗起咧、啊，因為我哋唯一有記憶扣連嘅、 啊， 即係我會諗起咧，啲狗狗咧做完手術、 哦、 就俾個檸檬去聞咧、嗯，令到佢醒啦、 嗯。 即係呢個都唔知係一個好的回憶嘅會唔會？但係我就諗緊都係有用嘅喎、 哦， 即係幫到手 的。都係能量嚟 嘅。係啦，咁呢個又容易揾啦。你切開個檸檬就已經可以令到自己可以 refresh 一下啦、 嗯嗯。 好啦，跟住咧就係、是、呢個咧都我認同嘅、 嗯， 即係都係 top 嘅就係、是。誒，不過我中意煮嘢食啦，就是、rosemary 迷日香嘅味道。 呢、哦這個就普通啦，反而 係啊，因為咧我都有分享過咧，令我扣連咧，呢、這個係我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去旅行嘅時候咧，成日都見到嘅、啊，尤其是係京都車站出邊咧。 係、哎、啊， 有一年我去咗幾次咧、啊，我就發現出邊嘅盆栽啊，我哋平時 rosemary 係 啊，原來係種曬 rosemary。咁我就會得閒去摸一摸佢咧，聞一聞嗰陣味道咧，即係原來呢、這個即係有研究，亦都係講緊 rosemary 係幫助提升記憶力。 哦， 係啦，咁呢個又可以大家 咁會聞多啲喎 rosemary 幫助記憶力。 係啊，第一位啦就係太陽油啊。 太陽油點估到 啊？因為你會扣連到啲乜嘢？ 就係、是、陽光海灘。 咁當然啦，有某種太陽油太深入民心，就係嗰種椰子味啊嘛。咁。你一聞到嗰陣椰子味，我老公都係咁講噶。佢而家嗰啲太陽油冇嗰陣味，覺得唔係太陽油，但係你就會諗到户外啦、沙灘啦、去玩啦、開心嘅回憶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味道咧，太陽油嘅味道咧，原來都幫到手嘅，令到我哋去翻嗰個放假同輕鬆嘅狀態。 幾好喎、啊！咁呢五種嘅味道，睇下聽眾啱唔啱使啦。啱嘅話咧。即刻走去索一索先，索 完我咪自己揾下自己獨有中意嘅味道咯。 係啦，啊又得喎，係啊，咁啊氣味好好嘅，唔該曬 Cycle， 拜拜。 拜拜。 你又揾唔揾到屬於自己最中意嘅氣味，可以幫自己減下壓咧？有嘅時候，不妨之後都索多兩下啦嚇。即係25度嘅氣温，咁啊轉頭分途廣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嘅朝朝早啊陪住你啦嚇。咁啊，所以咧我哋繼續黐住二台轉頭。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七年出席马尼拉的东盟峰会后，时隔四年再有美国总统参与有关会议。拜登说美国和东盟的关系至关重要，双方的伙伴关系对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亦都非常重要。拜登宣布一项涉及1亿美元的计划，以加强美国和东盟的关系，资金将会用于衛生、應對氣候、協助經濟從疫情中復甦以及教育。

天水圍天影路咧都急收咗好耐啦。咁天影路去翻洪水橋方向嘅車仍然不能夠咧左轉去平下路啦。咁港鐵巴士路線 K76咧就要改道行駛嘅。交通就係咁多啦。 哦，都幾好、啊，交通真係好短、啊、今日。 係啊，見到你好開心啊 ！Yes 咁啊 ！Yes， 出邊個個路路暢通啦、啊。不過有陣時咧，其實我自己有個習慣咧，中意睇網上面嗰啲片嘅。 嗯。 咩片呢就係、都有幾多嗰啲網上片係講話譬如今年十月份或者九月份有啲咩特別嘅交通嘅情況，一啲或者叫騎呢司機啊咁樣嘅。咁、 哦、 網上面都有好多人咧，就將嗰啲網絡上嘅片段咧就剪輯成為好似一個月嘅精華咁樣嘅。 咦，有咁好噶？我又唔知喎。 係啊， 介紹 我 聽下。 係 啊，咁你可以講下有啲咩精華啊？ 係啦，嗰啲精華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嗰啲不小心駕駛啦、魯莽駕駛啦，或者胡亂切線啦，即係有啲情況就係例如見到明明係雙白線嘅，咁隔離架車仍然咧係會 cut 過嚟，咁啊變咗自己又要收油啦。咁啊，導致咧就係尾隨嘅車可能又跟得太貼，又導致撞車咁樣。 係， 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其實我哋大家都會覺得明明對方係犯錯咗，但係就會搞到自己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其實每一次咧，我自己因為我可能有睇開幾條之後咧，咁你知佢就成日 loop 出嚟噶啦。咁所以咧，耐唔耐望一望嘅時候咧，我覺得反而唔係一件壞事喎。即係雖然有好多人就話標榜呢啲係叫騎呢司機啦，但係作為一個司機嘅我，更加可以警醒住自己咧，有好多嘅錯千祈唔可以犯，咁啊變咗我駕駛嘅時候咧會分外小心啦。即係例如見到明明係雙白線嘅，咁好多人都會彈子啊雙白線喎、 啊，照 cut 啊嘛。 咁我係啦，咁我梗係照行啦咁樣。咁、但係點解雙白線？我而家有個意識就係、是、其實隔離嘅車有機會無端端 cut 過嚟嘅。咁、 哦、 我都要咧就係、是、同前車可能做好個距離啊。 係當然啦。 係啦，又做好嗰個嘅安全車速啊，就唔好諗住咧對方喺隔離線一定唔會 cut 過嚟，就大安旨意咁揸車，即係一定要。眼看四方，耳聽八方。 所以你揸車真係精明嘅司機， 真係要安全。同埋咧，都有見過幾多網上面嘅片段咧、就係話會有啲人咧可能唔小心，又或者有啲係故意衝出馬路嘅。 哦，你講開咧，就係我記得上次喺媒體都睇過呢條片咧，都有睇過有個飛鴻姐姐定印鴻姐姐，我唔知啦、拖住個本來拖住小朋友，後屘小朋友唔知點解甩咗手，衝過馬路俾車撞到。 有好多呢類嘅片啊，有啲甚至乎係年輕人特登咧就跳去架車嗰度咁樣。唔知道系唔系谂住博赔钱啊咁样啦？ 呢啲咁不要得嘅行为， 系啊系啊，都有好多呢类型咁嘅网上片段。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讨论佢真定假。咁、但系我就想即系都提醒咁多位司机大哥咧，我自己都系有阵时就算系行过一啲红绿灯啊斑马线咧，系真系收手。就算嗰一刻咧，你嗰个灯位即系车嘅红绿灯咧系绿色公仔，即系绿色嘅信号灯都好啦。 系啊， 咁啊 suppose 啦，即系行人应该企喺度俾我哋车过噶嘛。 系啊， 都唔好谂住人哋一定会企定定，即系都有啲人可能系冇留意啦，听紧歌啦，或者唔小心啦，甚至乎系故意咩都好啦，都有机会咧系突如其来嘅意外发生嘅。所以只要一有人嘅地方咧，就最好将个车速减慢，同埋留意住路面上行人嘅一举一动，咁驾驶咧先至安全嘅。 因为始终咧，我又讲翻啦，我同你都有小朋友，真系好紧张小朋友。有时小朋友咧，佢唔知道嗰个危险性啊，你拖实佢咧，佢揈你手啊，唔系话啲家长唔拖实佢啊、其实最好系乜嘢，你知唔知啊？我由细细改。同我仔讲，真系马路如虎口啊！ 系啊， 撞到车之后咧，入医院瞓咧，你想食嘅嘢、玩嘅嘢，全部都冇噶。 系啊， 嗱咁样咧，反而咧，因为始终咁样警戒咗佢之后咧，佢真系有咁嘅心，就知道咗原来咧、红灯前或者乜嘢系要企喺度。有时咧，你知啦，小朋友嘅嘢真系冇乜性 啊， 你又唔好赖晒啲家长。有时真系唔关家长事，因为我曾经见过咧， 太贪玩啊，小朋友。 系啊，我曾经见过咧，真系有个家长系拖住佢嘅，个小朋友突然间甩手啊、走出马路啊，哇！我即刻几惊啊，好彩冇乜事咋。咁、所以其实咁样啦，其实事先咧灌输咗个教育就系话，嗱要点样点样，即系等于咧，我记得我仔细细个咧，佢好中意掂热水嘅，咁咪俾佢掂咯，摸下佢辣咗之后，以后都唔会再掂。 喂，你呢个方法我都试过，即系我飲熱茶啦，跟住我個仔又有一個兩歲嘅，咁佢咧就成日都想飲，咁我就同佢講呢個係熱㗎咁樣，咁但係佢都仲好想摸，咁因為嗱，我最安全嘅情況就係由我監督底下，等佢自己試下隻手指掂一掂個杯，掂一掂嘅時候，佢都同我講熱熱啊咁樣，咁之後佢就冇再 冇錯啦。其實好多嘢都係啦，事前灌輸嘅教育咧就係安全好多嘅，對小朋友嚟講係咪先？ 講得非常之好啊嚇！ 係啊，咁啊，蕭伯啱啱收到咧 ，Toby 俾咗宗最新嘅交通意外。 上嘅话，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啊，应该个位置咧就系近住圣若瑟小学好啲嘅，佢话咁龙尾就去到牛池湾街市嘅。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交通意外，唔系彩云村啊，我又讲翻彩云村，应该系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嘅。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牛池湾街市嘅。啊，小白，听到我呢个意外， 听到。 咁我啱啱咧有谂紧一样嘢，嗰日咧我喺港铁度咧就听到话港铁坏啊。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讲一次或者讲两次，人哋都听唔到，因为我听到咧。港鐵宣布咗話壞之後咧，啲乘客咧完全都聽唔到喎。有啲乘客話：，佢講乜嘢啊？有一啲就喺度作啦，梗係有人跌咗落去個路軌度啦咁樣。所以其實咧，我覺得講交通消息重要咧，其實講三次都無妨 嘅。係啊， 但係咧，當然有啲市民就覺得我哋煩厭啦。 特別早上嘅時間啦，其實應該多啲提醒嘅。 係啊，所以其實想大家聽得清楚啲咧，講多兩三次其實都無妨嘅。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啦，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啊，喂 ，Didi 咧真系唔会烦厌我， 梗系咯， 系啊，真系 佢嗰啲叫温馨提示啊 ，Didi 个人点会烦啊？把声又好听， 系啊，寻日收工嘅时间咧，全个香港咧有部分地方好似瘫痪咁样，因为真系有啲交通意外啦。咁如果唔系听收音机咧，都唔能够啊，即系即时 update 到好多唔同嘅资讯咯。咁寻日有。幾個地方都有啲壞車啊、撞車啊，咁甚或乎有啲人命嘅意外啦。咁啊，朝頭早最好就係警惕一下大家咧，駕駛嘅時候咧就要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同埋咧路面真係好多嘢要顧及嘅。咁樣呢個就同駕駛者講啦。不過喂，同普通打工仔啊，或者咧翻工翻學嘅你去講咧，今日天氣咧就冇過往嗰兩日咁好啦嚇。望去天空嗰度咧就灰蒙蒙一片，好似咧。有少少咧，機會落雨咁樣，總之係陰天咁啊，涼風有冇早兩日咁涼啊？亦都冇喎，偶雨焗焗地咁樣喎，咁所以咧温度咧都叫回升翻啲啲咁樣。我今日咧都可以著翻件短袖衫啦，早兩日都依然係長袖衫嘅咁樣。嗱，温度啊明顯有啲變化啦，咁啊。长远嚟讲点样变呢？我真系预测唔到。不过今日咧，大家理论上就唔使着得咁多字嘅。不过使唔使带雨遮咧？会唔会落雨咧？详细嘅天气状况咧，就要交翻俾小白帮我哋睇睇佢啦。 好啊， 小白， 唔该晒哦。咁我哋一齐睇睇天文台方面嘅预测啦。吓，咁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28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朝头早咧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周末期间咧云量系会较多嘅。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咁啊，梗系个人啱啱醒啊，最好上一上堂吸收下啲知识先啦。我哋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自从疫情以嚟咧，戴咗口罩，似乎大家对于自己嘅口气咧，真系特别觉眼噶吓。 系啊，有啲病人都会问啊，喂，陈医师啊，喂，我觉得好似个口有啲味道，我啲口气喷出嚟咁样，咁又或者又觉得，哎呀，即系戴咗口罩又觉得好焗啊，又觉得好唔舒服啊，咁样都好多人投诉啊呢个问题。 我自己咧近来都有意识到咧，好似我自己每一日咧起身戴口罩嗰一下咧，闻落自己嘅口气咧个味道都有啲唔同、啊。 你觉得系唔同咗几耐时间唔同咗？你都戴咗口罩一段时间啦，定系哎呀觉得呢排有冇肠胃嘅问题咁啊？ 我自己感觉到咧就系、是、好似。似乎是睡得不好那一天就特别觉自己有口气咯。 是啊，你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啦、其实个口气很明显一定是个口里喷出来的啦。 是。 其实我们那个消化道呢其实是由我们的口开始啦，咁跟住通过食道啦、胃啦、肠啦、大肠啦，咁跟住就排出来啦。咁所以其实整条这个消化道呢就你可以说一条管来的、一条渠咁样可以咁讲的。咁如果你有啲口气出嚟嘅话，咁即係代表呢咦个渠呢有啲问题喎，即係唔係好通畅啦。 咁係咪真係纯粹係关消化事呢？ 其实呢正常嚟讲呢，我哋呢个食物呢通过口啦入到去胃呀、排出嚟 嘅時間咧12小時啊！ 哎呀，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日正常嚟講咧，大便咧就一至兩次咧就好正常啦。咁啊，將食完嘅嘢咧，差唔多第日就排出嚟啦，嚇，唔好留太耐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啲食物攞太耐，即係好似嗱，你唔掉垃圾。啲垃圾沤得耐咧，就會有味道噶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嗰個腸道唔暢通啊，啲食物唔能夠嚇喺好順利咁樣由個口落到個胃，又落隔啊，去到大腸排出嚟嘅話咧，咁中間就會有一啲嘅味道出嚟咯。 咁另外咧，我自己有一個觀察就係，我覺得咧，可能嗰一排咧真係燥熱啲，因為點解咁講咧？嗱，除咗唔夠瞓啦，或者瞓得唔好之外咧，可能就係會啲脷損曬啦，或者生痱滋，甚至乎係啲牙肉腫痛咧，我都會覺得特別有口氣噶。 係啊，嗱，因為咧，但我哋瞓得唔好嘅時間咧，第一樣嘢瞓得唔好，個氣就唔夠啦。 嗯。 咁氣唔夠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哋嘅消化力都會差咗嘅，即係個脾胃嗰個功能就會差咗，所以都會影響咗咧，令到啲食物消化得慢咗啦，食物停滯得比較耐啦，所以就會造成一個口氣啦。而另一樣嘢就係呢一啲咧所謂嘅口氣啊，其實呢啲食物咧。停留身體太耐咧，嘔臭啦。咁呢一啲其實就係一啲熱嚟嘅，我哋所謂嘅熱氣就係呢啲熱啦。唔能夠咧，垃圾唔要嘅嘢向下走，於是反而咧就向上谷。呢一啲咧就係一啲所謂嘅俗稱嘅熱氣咯。咁、所以我哋點解容易有一啲牙肉腫痛啊？甚至乎一啲痱滋啊，條脷又脹啊，其實就係都係啲嘢唔能夠向下排啦。咁、所以點解話哎呀，我哋有口氣嘅時候咧，伴隨住咧呢啲。我觉得瞓得唔好咧，就容易有口气咧，就系咁嘅原因啦。 嗯，咁有冇啲方法咧可以根治咗呢一个问题咧？ 一定要处理嗰个肠胃嘅问题，即系脾胃嘅问题啦。 嗯， 第一样嘢我哋一定要处理咧，就系要排便啦，即系话咧大便一定要咧，每日都要有啦。 嗯， 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有呢一个。即系食物停滞啦，即系嗰啲应该系渣滓啊，嗰啲垃圾停滞咗就造成呢个口气啦。嗱、第二样嘢咧。嗱，因為大便我哋好難 control 嘛，即係有便意，我就鼓勵啲病人即刻去啦嚇，唔好忍啊嚇。瞓覺我哋就可以 control 啦，我哋真係要早啲休息。好多時咧，我同啲病人講，問佢哋瞓幾點咧，你估答案係幾多？ 我估係一兩點咯。 係啊，而家真係都市人都一兩點瞓噶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真係好傷身嘅。我就提議佢哋咧，嗱，其實最少就12點瞓啦。其實12點都係麻麻地嘅。其實最理想真係11點或之前嘅。咁但係真係做唔到咧，嗱，第一個小進步，我哋就建議12點先啦。咁因為咧，你唔真係好唔夠瞓嘅話咧，12點瞓好多時啲病人都會6、7點要起身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帶住個睡意，好掙扎咁樣起身嘅。根本咧就休息唔夠。如果唔夠嘅話咧，其實長遠嚟講咧，個脾胃都會受影響 嘅。但我諗咧，而家都市人咧好少可會係朝頭早瞓醒嘅時候咧，唔係好掙扎同埋帶住睡意嘅。 係啊，我就所以提議啲病人就因為而家我哋嗰個工時比較長啊，譬如可能放工都6、7點咧，咁、其實係辛苦少少，咁所以我就有少少建議就話，可唔可以我哋做早少少瞓，而早啲起身享受翻我哋嘅生活咯，係爭少少噶啦，即係將啲人去調一調，因為我哋放工當然比較 relax 啲嘅，咁輕鬆啲咧就可能可能睇下手機啊，睇電視啊，玩下咁但係。如果咁样做，我哋身体真系会差，咁所以我哋其实成日会建议病人，不如试下早少少瞓，而早啲起身享受呢个时间啦，咁样咯，先翻工啦，咁样啦。 系。 咁另外头先讲啦，我哋咧即系消化都好紧要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饮食嗰方面咧都要注意嘅，即系譬如我哋食好多热气嘅嘢，即系所谓啲薯片啊、虾条呢啲本身已经好热噶啦，同埋好难消化嘅，或者好好丰富嘅食物啦，好油腻嘅嘢咧，咁嗰个脾胃咧。正常嚟講都係要多啲時間去消化嘅喎、咁如果你成日食嘅話咧，就成日挑戰呢個脾胃咧，咁佢真係搞唔掂嘅時間就容易有口氣咯。咁所以飲食嗰方面都要注意啊。 咁 Terry 啊，如果真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覺得自己啲口氣好難頂，有冇方法可以處理一下咧？ 嗱，第一樣嘢即刻刷牙先啦，咁啊刷牙起碼咧就令到嗰個口腔乾淨咗先嘅。咁而第二樣嘢咧都發覺喂，刷完牙之後都仲係佢啲口氣喎，咁點算咧？咁可以即刻攞一啲淡鹽水，因為咧。淡鹽水咧可以幫我哋啲虛火向下降嘅，咁、所以咧攞一攞咧應該有啲幫助噶。 啱啊，有口氣咧，而家戴口罩就自己受啦。如果將來咧疫情消退咗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再戴口罩咧，其實都幾影響你自己個人形象噶。所以裏裏外外咧都要又靚又健康，咁先至可以俾人個感覺咧就由內靚到外噶嘛。 係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Terry， 唔客氣，拜拜。 Kitty， 冬天嚟啦！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芭比，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而家嘅天气就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阿 O 都喺度， 系啦，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先啦。我同你又冇呢个需要嘅，可能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时时刻刻咧都想揾工跳槽啊，揾下新工嚟做咁样。咁啊，近排咧揾到一啲筍工啦，都系政府一啲空缺职位嚟嘅。1823再招聘客户服务主任、哦、其实之前呢已经讲过类似嘅新闻㗎。 係呀，我哋讲话仲係佢要考呢个打字速度㗎嘛，係咪？ 係啦，点解无端要再讲多次呢？因为仲未请到人。 哦，竟然间係？ 係呀，原来大家可能依家今时今日都鍾意做嗰啲咩呀，车钢族啊，即系你又做下行山 KOL， 我咧就可能投资下啊， 样样掂啲咁样。 系啦，夜晚黑咧就可能喺间part time 嘅 coffee shop 嗰度咧做下侍应咁样。 系， 咁可能佢嘅生活就系咁噶啦。 我亦都识多咗朋友咧，佢哋即系已经变咗做0.5工作噶。 0.5即系点啊？ 即系佢哋直头咧系以一个part time 嘅形式去到维生。咁佢哋只要咧就解决，因为佢哋就系话我解决咗呢一个住屋嘅问题，亦都即系唔需要个月去到担心啦。咁可能有结婚嘅，咁可能另外一半佢可以或者同佢一齐去到处理呢个房屋嘅问题。咁佢自己就已经觉得咧想换取翻多啲自由嘅时间。所以佢哋就算同一个公职咧，有一个职位咧，佢哋亦都希望咧 半职咁样 半职咁样去到做，系、 哦、 啦，即系会同翻公司讲就系、是、嗱，不如今个星期嗱，虽然佢就系个工作嘅时数咧就 系 有限嘅，咁平时咧就可能每日翻半日工咁就得，但系佢哋已经可以同公司倾到咧就是、不如咁啊，今个礼拜我翻星期二、星期四 full time， 再半职添， 系啦，下个礼拜我翻1、3、5嘅 full time，咁佢就话我每一日咧，即系我每个星期都总系有2日或者3日，我系全日。我可以 free 出嚟嘅。 喂，呢、這个真系传说中嘅弹性上班时间。 系啊， 即系讲紧弹性上班时间。我哋成长嘅年代就系港铁推出嗰啲优惠，弹性上班时间唔知几多点， 九点啊，九点半啊， 咁样贵啲咁样。喂，依家系员工或者雇主订立一啲弹性上班时间。 系啊， 即系譬如， 即系大家倾咯，真系。 系啊，我都第一次听小白你头先个情况就系、是，通常都系讲咗话啊，平时就翻九个钟头嘅，咁一半职咁咪可能翻九点到一点，咁你咪放工咯， 下昼 可能凑小朋友或者。做其他你中意做嘅嘢， 咁但系一至五都翻，但系而家已经有啲倾到就系，不如嗱，我今日我都系朝95000，但系我就净系今日星期二四，下个礼拜就1、3、5都系朝95000，咁啊多咗时间出嚟咧，譬如可能佢想陪屋企人啊，或者自己有啲新嘅游历啊咁样咯。 喂，呢、這个上班模式几有趣，可能咧对于雇主嚟讲咧都系节省成本，同埋咧可以令到啲人手咧更加弹性处理嘅啲状况。 呢、這个的而且确系，或者同一个喺工作嘅性质上面咧。雇主可以用两个唔同嘅雇员咧一齐去到完成同一个工作嘅，咁而两个人亦都可以发挥到两个人不同嘅性质嘅。 系啊，咁啊唔特别讲咩工种啦，求其举一个例子，譬如会计咁样，可能真系月尾啊、年尾啊忙啲嘅，咁月头啊、年头又冇咁忙嘅，咁会唔会有机会就系、是、啊佢哋都会个取态就是、啊月尾你翻多啲咯，月头唔使翻咁多，因为。月头都可能跟下单咁样，但月尾真系要埋数啊， 系啦系啦， 即系你要做翻个月结啊或者年结啊， 简单啲嚟讲就请枪， 系啦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好啦，讲翻呢一个嘅都几顺嘅工作先啦，咁啊，1823又可以帮到人咧，因为其实咧好多朋友解决唔到啲问题咧，都打呢个政府热线嘅咁样，特别系遇到一啲叫做突发状况啦。嗱，讲紧突发状况，你梗系会打嗰个紧急求助嘅热线啦，未必打1823。但好多时候你打得1823就系、是、水务署嗰度有张单唔知点点点啦，跟住咧调翻转头啊，有啲解决唔到嘅嘢啊，或者即系嗰啲违例罚款唔知点交啊，即系咧时候你想要咨询或者想要相关部门电话嘅时候咧，你就打呢个1823啦。嗱，今次招聘就呢个客户服务主任，咁啊要培训嘅，培训几耐啊？咁啊大概一个月到啦，月薪咧就由12000到14000，培训之后咧月薪咧就会去到16000。 蚊嘅喎，頂薪接近17000啦。咁啊，視乎學歷而定啦。咁頭先小華都講得好啱喎。喂，你真係咧要有一啲中英文嘅輸入速度啊！你記得自己咧打字快唔快？我想問。 英文 OK 嘅，中文真係對唔住。 中文我都 搞唔掂。 中文我都搞唔掂。 再加上而家電話語音咁方便。 係啊係啊，我有一段時間係快嘅，但係依家真係慢翻落嚟。咁啊，大家自己認證下啲正功啦。今日係10月27日，星期三，農曆9月22，適宜沐浴、理髮、安床。开市、交易、立券、纳财、会亲友、教牛马， 呢啲我平时都有做啦。 咁咪轻松做咯。今日忌移骰、出行、嫁娶、入宅、祈福。 我要做、啊，当冇嘢先。 豁达啲，唔好担心。今日都是国际黑猫日， 任何颜色的动物我都会送上无限的爱心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谈。沙利文说，中俄领导人不会亲自出席20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似乎主要基于新冠疫情原因。沙利文说，几星期前他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会面的时候说，双方一致同意两国领导人将会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谈，讨论各项的议题。虽然拜登认为有机会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但若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透过视像会谈是次佳选择。沙利文没有交代会谈的日期，但强调在美中激烈竞争之时，最高层级的密集外交是至关重要。苏丹政局仍然不稳，一度被军方扣押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据报已经同妻子返回自己的家，但仍然受到严密监视，而其他政府高层就仍然被扣留。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早前召开记者会，说军方夺取权力是要防止内战，而扣留哈姆杜克是为了对方的安全。首都喀土穆连续第二日有民众反对军方夺权，安全部队以催泪气体驱散。美国、英国、欧盟、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先后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政治领袖，美国同时停止对苏丹的数亿美元援助。东盟召开视像峰会，缅甸军政府未有派代表出席。东盟早前未有邀请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出席峰会，只是邀请一名非政治人物参加，引起缅甸军方不满。柬埔寨首相洪森说，东盟没有将缅甸排除在东盟框架，但缅甸选择放弃自身权利。印尼外长雷特诺亦都强调，东盟为缅甸准备了一席，但是缅甸选择不参加。缅甸当局发表声明说，由于国家元首或者部长级代表被拒出席会议，因此缺席峰会，强调无意抗议或者杯葛东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落去牛池湾街市。重复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牛池湾街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irl Band 不够行，这些就是标签咯。标签一个人比了解一个人容易，但你又愿不愿意活在标签之下呢？乐队 Fiesta 用摇滚去打破形形色色的标签，用力做回一个真实的自己。 打扮打扮标签，心太细，小丑界定为可爱，可爱。表面冷酷受人垂青，阴阴里地高兴，压力改变。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 Fiesta 自己，监制冯君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Fiesta 形意标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啊， 七点三十七分，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5%。今朝早咧，本身想讲一个励志嘅故事嘅， 讲啊。 讲啊嘛，但系问你一条问题先，有冇试过瞒住你阿爸阿妈做一啲嘢大事嚟嘅？即系冇话啊瞒住佢出去同人哋唱 K 食饭啊咁样呢啲。 即系你讲到去到咩结婚生仔嗰啲咁样。 咁又都几大件事喎，即系有冇啲中间少少噶？ 翻嚟阿爸呢、這个我仔嗰啲。 喂、啊，有啲咧可能系你明知道，即系细个开始咧，你了解你阿爸阿妈嘅价值观噶嘛？即系你会觉得啊，有啲嘢佢唔会想你做嗱，我当如譬如有啲科目佢唔想你拣，或者有啲学校佢唔想你入。到大学选科，有啲嘢咧，佢好想你做，甚至出嚟做嘢，佢会想你打一份乜嘢嘅工，即系你可能大概都会知嘅。咁你会唔会逆佢意，或者 唔話俾佢知，即 係 自己決定咗先 啦。簡單嚟講，係 啦， 又唔係 先斬後奏， 係啦，先斬後奏又唔可以講 大話 喎。 我先斬後奏之後，通常都會加埋講大話嘅。如果係咁嘅應對模式嘅話，我記得有一次就去打桌球，即係篤波啦。我哋僆仔嚟講就好壞噶嘛，去波樓 打咩波先？ 真係 打桌球嗰啲啊， 係啊。 我哋嗰時打北角堡嘅啫嘛，執咗啦，可以講嘅。北角堡係打嗰啲細台咧，即係 都有一間 美式桌球 喺麗宮戲院啊，舊麗宮戲院，我學校對面咪麗宮戲院嘅，佢有咧兩層嘅波樓喎。 我哋唔識打大台啊嘛，打細台咯。 哦，細台即係美式係 美式啊，係 美式。我打大台噶，我都唔識打噶，不過跟人哋學咯，好型啊！我覺得打桌球細個有一段時間抽冠咯。桌球天王， 我以為你話戴維斯嗰啲， 唔係抽冠咋？喂，我未啊，未去到奧蘇利雲啊、戴維斯嗰啲噶，係啊，抽冠嘅咋？我嘅模仿對象係鄭少秋， 即係九十年代啊周星馳打嗰個咩龍的傳人嗰陣時咁樣，又係嗰陣時， 倚天 Q 咁樣啊喂，咁跟住就打完波，跟住媽咪就話：啊，你去咗邊啊？咁話冇啊，去咗唱 K， 因為其实呢真係嘅，我哋成长嘅年代呢嗰啲波楼呢即係桌球室啦係好坏嘅。因为坏到点呢你出嚟呢会成阵烟味。係久久 晒唔去嘅晒唔去 驱散。咁唯有话去唱 K 囉冇啊咁样嗰啲。 其实你话去唱 K 同去卡拉 OK， 喺家长嚟讲係冇分别㗎喎。 唱 K 嚟讲呢 乖啲啊 健康 K。我哋穿住校服唱 K 呢有优惠。所以一定要穿住校服唱嘅。 同埋 38蚊 入嚟唱。咁房㗎嘛。咁好似少啲会同其他陌生人有联系咁。 即係唔会去督波嘅时候撞到人哋哎呀。 係啦或者你嗰支棍咁样唔小心怼到人哋咁样。 你督波嘅时候成日都。 撞到人噶啦， 撞到人跟住就錯側口角， 啊啊、 就打翻場波啦，可能就係啊，所以即係呢一件事咯，即係如果阿 Kitty 夾硬要問我，記得一件咁嘅， 即係實會有嘅。咁啊，今日講呢個勵志故事咧，其實佢都有嘅，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咧，佢爸爸媽媽咧，因為係即係好早嘅時候咧，就帶住佢咧就移民咗去澳洲啊。咁佢哋爸爸媽媽咧都係做清潔工嘅，咁就好大嘅期望咧放咗喺阿女嘅身上，就希望佢哇第時咧。就揾一份好嘅工啦，咁啊唔使好似佢哋咁辛苦啦咁样。咁后来阿女咧都好叻，就喺一间啊会计师楼嗰度做嘢嘅。咁但系原来佢自己咧有一个创业嘅梦想啊。咁但系佢做下呢个会计师楼咧，佢真系完全唔够胆同佢屋企人讲话。我想辞工自己走出嚟创业咁样啦。咁佢知道阿爸妈一定反对啊，觉得啊你而家咁样咪安稳咪好咯咁样。佢想做咩咧？佢就想做呢个时装嘅，佢想卖一啲时装。咁於是乎咧，佢就真係有兩年幾嘅時間咧，每朝早都著翻嗰套suit，即係翻工嗰套西裝咧，就同佢阿媽一齊出門口就扮工，即係扮翻工，係啦，即係好似嗰啲電視劇嗰啲橋段，失業唔夠咁同屋企人講啊咁樣。 通常呢一啲個失業老到嘅中年人失業嘅時候，著住件西裝去公園坐。 係啦，因為佢又真係辭咗份工，嗱佢又知道咧坐者山望那山一事無成，就不能夠咧就兩邊都兼顧，佢真係好有心咧去做自己嘅事业，咁佢就辞咗自己会计师楼嗰份工咧，每一日就扮翻工啦。咁啊，同阿妈出完门口，自己搭完车之后咧，就去搞自己嗰摊生意啦。嗱，一开头佢个时装点搞咧，就搞嗰啲快闪店啊，即系可能短期租约咁样，一个月就攞啲货去啦咁样。佢仲要咧呃屋企人呃到咧，将嗰啲衫嗰啲货咧就摆晒喺啲垃圾袋嗰度，就好似垃圾咁样咧，咁啊绑埋一堆咁样，咁啊带出门口。 系。 咁但系咧， 日日都有咁多垃圾抌，佢阿妈唔会起疑问。 诶，咁啊一次佢唔卖到好多嘅啫，系啦，咁啊带一大袋用几日噶啦，我相信。 呢个系边啊？澳洲啊？ 澳洲啊，系啊。 如果喺香港唔得啊？ 点解？ 香港成日睇嗰啲香港奇案嗰啲咧 ，check 你系嘛？ 系 咩？咁重嘅？ 做咩咁重？有啲水渗出嚟 啊！ 唔使惊， 冇冇冇。冇啲 飯送飯送隔夜渣嗰啲水啫。 喂，但係咧，你唔好以為即係我講呢個勵志故事咧，佢就哇咁啊巴閉啦咁樣。咁點不知第一次搞呢啲快閃店咧，佢係蝕咗成$60,000啊，即係40几万港纸啊。 哇！ 你知道創業嘅成本都大㗎啦。 唔係佢好有錢喎、啊。佢首先佢投炮啲錢喺邊度嚟嘅先？ 打咗幾年嗰啲會計師留工嘛，係啦、 哦， 儲到啲錢咯。 如果佢做幾年， 可能佢真係一個會計師咧。 如果佢做咗幾年會計師可以儲到咁多錢咧，我諗佢嘅強項真係做會計師，佢冇諗住咁多其他嘢、啊。 用一兩年時間就已經蝕咗四廿幾萬。 佢而家唔係揾咁多錢、啊，佢係儲到咁多錢，即係話佢揾到更多嘅錢啦、 啊。嗱，我唔知道佢本身嗰一嚿蝕緊嘅錢係咪全部都係屬於佢自己啊？ 即係問阿媽借。 唔係你有啲人係借錢嚟創業噶嘛？ 係、哦、啊，外國係好中意。 係啊，嗱、啊，但係咁嗱，頭先以呢個思維咧，你就造就唔到而家成功嘅佢啦。即係你會覺得，哇！我一做呢啲嘢蝕幾十萬，我都係翻去公司啦咁樣。 勵志片嚟嘅喎， 係。係啦，勵志片 到到終點。失敗乃成功之母， 最衰唔識佢啦，如果唔係叫佢嚟接受你訪問啊嘛。 個個啊，發咗職嗰啲人啊，都話自己細個幾坎坷啦，又冇錢啦。又俾人唾棄啦，啲產品最後尾又係成功咗。 係、嗯、嗱、哦，最後咧，佢就因為吸取咗呢個失敗嘅教訓咧，佢就將佢嗰個店鋪咧就轉移去到線上，即係淨係擺網店啫。哇，業務蒸蒸日上啊！你知唔知道佢而家嗰間公司咧市值幾多錢啊？ 唔知道啊， $4,700,000 啊，即係3亿多港。 用咗幾耐時間先？ 佢話之後兩三年就創立到咯喎， 我都話佢噶啦，骨骼精奇呢啲，一早從應該做會計師啦，早啲出嚟創業。 呢啲咪阿爸阿媽嘅材料咯。 同埋咧又食到嗰個宅經濟嗰浪啦，即係咁啱呢個，因為你過去嗰兩年其實疫情嘅緣故，大家冇得出街，你咪上網係咁賣衫咯。係、嗯、啊，上網賣啊，係啊，叻仔咯， 食到個潮流叻仔。 係啊，印度神童咁樣預測到疫情。 咪係咯， 係啊。 如果再做會計師啊，都係儲幾廿萬啫，幾年啫嘛。 系 咪先？啊，而家唔同 嘅幾千萬啊！咁其實真係好即係好勵志。我自己睇完之後，我可能大海裡面其中一個故仔啫。但我哋食花生嘅係咁講啦，啊，你食到個浪或者你點樣？其實當如果你代入佢嘅角色咧，佢真係要無比嘅勇氣。你蝕住咁多錢，然之後你仲夠膽去搏？同埋你即係放棄緊本身一啲比較安穩嘅嘢，同埋我又相信即係大家創過業嘅人都會知道，一開頭嗰個難咧係真係好困難，即係啲人就話創業難，守業更難。我就覺得其實兩樣都好難。 哦，依家咧反而我有啲朋友做生意咧，個轉位先難啊，起承轉合啦。如果中哥了解劇本，起承都唔難，個轉咧通常就係嗰個浪一冚埋嚟咧，做唔到。嗱，你呢個例子咧令我憶起咧，我有一個朋友做一門生意咧，佢都要瞞住爹哋媽咪做，你即刻喺度諗，喂乜嘢嚟㗎？係咪非法？佢其實唔係啊，佢只係咧怕尷尬啫。佢仲做一啲成人用品嘅咁樣，咁嗰陣時就 quit 咗份工，就做成人用品店咁樣啦。咁跟住咧，唔可以同爹哋媽咪講噶嘛。我哋成長嘅年代，喂呢啲喂好難講出口啦，係咪先？即係你即係亦都唔好意思， 係啦，歪風 係啦，唔好意思叫爹哋媽咪嚟參觀啦，咁樣即係你鋪頭哇，爹哋媽咪我鋪頭有呢啲嘢賣，咁你都 中意啊，攞個翻去啦。 係咯，咁總之唔得啦。 即 係 真係攞喎，但係攞 兩三 好多 兩三年之間咧，佢開咗咧。六間分店喺香港，六間分店，一開始第一間喺旺角起家，之後開咗六間分店，即係新界啊各地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嗰個需求，其實即係都明白，即係呢個都係寬裕嘅一個過程嚟嘅啫。即係anyway 啦，嗰啲範疇我真係唔識。 我有個朋友都有搞呢樣嘢喎，但係佢都賺錢啊，佢就直頭係網上添啊，因為 佢 話咧，佢 就輸咗俾網上啦， 跟住 就一個浪冚埋嚟咧，就係網上嗰個淘乜淘物咧。跟住咧，佢突然間咧，有一年之間咧，由六間分店咧，突然間鋭減得翻兩間分店，跟住嗰兩間分店咧，就臨尾仲要做唔住咯。咁所以佢都之前好有一個盈利基礎噶，但慢慢咧就係起承轉唔到啊，即係佢轉唔到身啊。跟住跟住成檔生意就企翻喺度，跟住依家就去翻打工咯。 我只係覺得好奇怪啫，呢間房三個人，有兩個人啊，即係包括阿 O 同埋 Kitty 咧，都識一啲人開呢啲鋪頭，係得我唔識。即係呢度有三分二嘅人係識呢啲人嘅喎。 係啊。 咁多嘅咩？ 咪咁啱先， 有需求，唔係真係有呢個需求喺度嚟啊！唔通話俾你聽咩，鍾哥？係啊，係咪先？有真係有咁嘅需要？ 俾個電話你，俾個網址你。 市場， 你淨係介紹個人俾我識啊？ 唔係因為我 friend 點講咧？佢話嗰陣時都賺到一嚿錢咧，就係因為佢話就係食住嗰個浪咧，啲人其實都。 有需要，不過都覺得有啲尷尬。咁但係有啲人咧有需要又覺得冇所謂啦，咁你去光顧嗰啲實體店咯。但係當你網上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即係任何嘢佢都可以買啊，佢覺得。咁你寄去佢屋企啫嘛，係啦，就唔需要經過嗰一下佢覺得稍為尷尬嘅情況。 因為好內在啊嘛，頭先講緊嗰個嗰方面嘅需要。 不過我都係覺得即係。任何類型都是要實體店的都要看看摸摸 OK 明白 聖戰叫美不過我身軀太狠想说的说这叫念家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暗淡是养分暂时纪念品封上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是可以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绿沉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近尖八角可会被抱紧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饱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处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湿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沉地放任岩沉到我肉身 听过黄海日的新歌尖八角时间来到早上的7:51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之前有套戏咧，都耐噶啦，《浪迹天涯》咁啊，即系讲到嗰个金融海啸之后嗰啲新生活嘅常态。咁啊，有部分人咧，更加就会用车咧。去到代替就自己日常嘅 係 啦，居住生活冇錯啦。咁話到呢一種叫做遊牧式嘅生活咧，咁、由嗰陣時開始都已經慢慢咧滲透落嚟嘅，即係我哋人類社會嗰度成為一種新嘅叫做生活方式啦。咁而家咧就疫情啦，咁啊變咗咧又早前咧，我諗上半年度咧都多咗一個新嘅字啊。叫做數碼遊牧民族，所謂數碼遊牧民族嘅生活咧，即係其實佢哋唔需要喺一個特定嘅國家嗰度居住嘅，佢哋中意咧揸住架車，特別係如果你話歐洲嘅更加方便啦，因為佢哋個板塊係黐住噶嘛。咁、如果你話喺美國嘅，咁佢哋亦都唔需要喺同一個省會嗰度咧就居住，可以周圍有架車，最緊要有電腦。 有得上網，咁佢因為可能從事 IT 嘅工作，咁於是乎呢一班人咧，佢哋亦都可以不斷咁樣賺住錢，然後有一啲遊歷嘅生活，而佢最緊要嘅咧就係有一架車，咁啊變相咧同呢個車中泊咧又有少少嘅相似，因為佢哋都係靠架車去到住宿啊嘛，咁 唔使買樓啦， 冇錯啦，唔使買樓，而佢哋嗰架車咧又唔係話我哋嗰啲咩露營車啊，有水啊，有電啊嘅，唔使嘅。因為佢哋咧都係揸下車去可能附近嘅洗手間，即係清理一下自己、刷下牙咁樣。咁變咗呢一啲嘅生活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似有少少覺得好浪漫啊！亦都唔需要咧，就係花太多嘅金錢，因為你嘅住屋嘅需求只係放咗喺車上邊啫。而你一日三餐都係出去食嘅，你唔使煮餸啊嘛，係咪？咁其實又某程度上有啲人又會反思，咦係喎。咁我而家屋嚟做咩咧？咁樣即係有人都問過呢啲問題。 反思咗好耐㗎啦， 係嘛？ 真係反思咗好耐，究竟要間屋嚟做咩啊嘛？但係反思咗咁耐之後，個結果係點啊？ 都 係 要間屋 咯， 就係咯，都係要間屋㗎咋。 係啊，嗱，網上面咧都有啲一啲熱烈討論咧，就話有對80後嘅夫婦咧，咁佢哋就唔買樓唔租樓嘅。咁佢哋新嘅套路係咩咧？由於 80後即係而家係大約40歲到啦， 係啦，三十幾啦咁樣， 30-40歲 係啦。咁佢哋咧個方法咧就係長住酒店嘅，特別喺疫情之後， 我見到嗰單新聞啦， 咁佢哋咧就將呢一個嘅方法咧，就即係轉咗去自己日常嘅生活嗰度啦。咁不過咧，當然啦，有好多網民亦都有好多問號喺度嘅。第一，佢哋嗰個住址證明佢哋冇啦，咁你都係要用翻自己本身嘅。 係啦，譬如你啲信件，我當你嗰啲信用卡啊， 寄去郵箱咯。 我寄郵箱， 寄郵箱又得嘅喎，即係你要申請一個， 即 係 我租一個郵箱啫嘛。係 啦，例如一啲船上住喺船上面嘅船家咧，其實咁你點寄信俾佢啫？咁佢哋都係有自己嘅郵箱噶嘛。係啦，咁用郵箱 咁都可以用電子嘅，而家好多帳單都，如果你咁講。 唔係，但係電子你開呢個電子帳戶之前，你要有一個實體地址先至可以開到呢個電子郵箱。 即係嗱，點都要有一個實體嘅。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就好羨慕佢哋啦，因為點解咧？佢哋每一個月大概用20,000-30,000去到租住酒店嘅房屋啊嘛，酒店嘅單位，咁然後係啦，咁佢哋嗰度望住維港啦，咁佢哋大概600多尺啦，佢哋都話其實唔需要煮餸，而佢哋只係需要煮嘅時候都係用氣炸鍋，咁已經解決到咧日常嘅三餐，咁亦都唔需要執房。咁當然你話香港仲有啲叫做apartment 咧，係 service apartment 係啦 ，service apartment 嗰啲其實都係酒店形式去到經營嘅，咁但係嗰啲就有爐頭噶嘛，係啦，咁呢啲嘅直頭住喺酒店咧就冇嘅，咁但係好多人咧都有好多質疑啊，就話到係啦，頭先鐘哥都講就係人始終都係要咩？ 有個家， 要個家啊嘛，家咧即係 落地生根， 冇錯啦。即係 home 同 house 呢兩個詞其實都有少少玄妙嘅位置喺度嘅。咁大家就喺度諗啦，如果長租酒店咧嘅煩惱其實都幾多嘅。 係啊，你成日都要執夾啊嗰啲嘢咧。譬如我屋企有好多衫啊，或者鞋啊，即係你會即係你要翻工噶嘛，即係 可能你要抌90%喎。 係，即係好似今朝講咯，要1432嗰個黃金法則啦，即係每人只係得幾件衫或者兩對鞋咁樣。如果你唔係點樣成個衣櫃帶走咧？ 簡約主義。 我之前 要好簡約先得。 都試過住一個月酒店啊！嗰陣時我好似係搬屋咁樣樣啦，咁啊中間有啲時間咧，我就住過兩間酒店一個月，即係兩個禮拜一間，兩個禮拜一間咁樣啦。咁初初我會覺得好爽嘅，哇！住酒店咁樣，嗰陣時都仲未係話咩 staycation 嗰啲嘅，係啦，都覺得好正嘅啦。 疫情前啦， 疫情前啦，係啊，都覺得哇，住香港酒店咁樣，平時好少。跟住，但系你住得几日咧，就会觉得都系一间房咯。佢即系可能我自己又中意煮嘢食啦。咁你嗰 你唔玩埋佢啲泳池啊、健身啊嗰啲， 我有啊。你其实啊，好多人屋企都有噶啦。你有几可俾完个管理费啊？即系日日落去享受啊？好少嘅，好少嘅。 突然之间唏嘘咗，做咩事？ 好少，我 唏嘘同变咗。 一开头头嗰几日咧，真系好似小白咁讲，落去又问人哋嗰个泳池山几点啊，跟住又落去做 gym 啊。懶係健康咁樣啊，跟住做得幾日咧，你就冇咗個動力噶啦。我仲喺圍住佢出面嗰個海濱嗰度跑添。 知唔知點解你會冇咗個動力繼續做呢啲？ 因為瘦咗啦，已經。 唔係啊，當然呢個係其中之一啦。但係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嗰啲唔使錢啊。 係。 如果你而家點解你啲人會去做健身咧？ 係。 你俾咗錢啊嘛。 係㗎。 你唔做你覺得唔抵啊？ 係啊。 但係佢酒店房嘅錢都俾咗㗎喎。 因為佢冇明，即係 你唔記得咗啦已經。所以點解啲人俾嗰啲年費咧？ 一年都去唔到幾次咧？就一比嗰陣時咧，頭嗰幾個禮拜 就去啦，係啦，衝 之後你咩自動轉帳啊，定係唔知點樣咧？你唔鬼記得咗。但係如果你堂堂比咧，又唔同喎，或者你一個一個月比咧，又唔同喎。係啊，所以嗰陣時我都住完一個月嘅酒店，我又覺得好似冇想象之中咁方便啊！即係譬如我要做嘢咁樣，我又係要楞住一啲嘢咁樣周圍去。 都系啊， 咁呢对夫妇点啊？ 嗱，呢对夫妇咧，佢哋而家咧，即系当然变咗断舍离达人啦。不过其实佢哋自己都有讲咧，有好多网民就话，其实佢哋因为要断舍离啊嘛，咁变咗好多嘢就真系抌唔到嘅时候咧，佢哋都系要额外去到租仓啊。即系有好多人分析就 是都 系系啦，都系要喺呢个问题，都系因为人咧，你抌嘢其实有几多即系你舍得抌啊？ 其实咧 ，why not？ 老实讲句，都几中意要租个仓摆一啲嘢。跟住佢又想，不如我住酒店。點解佢唔買層樓，當係個倉擺喺度擺嘢，跟住自己出去租酒店住咧？ 同埋而家叫做因為疫情關係咧，所以多咗 staycation 啊嘛。咁酒店多咗好多唔同嘅 package 咧，咁變相嚟講，嗰個價格係真係平咗。 其實同租樓差唔多嘅，我見有啲都係萬零蚊或者二萬蚊咁樣，都有一個月嘅啦。 係啊，細細有得佢哋揀。 但其實咧，佢嗰個 budget。在出面如果租楼的话呢我自己就认为其实都可以租到一些不错的单位的喽。 咁 又真的住酒店。 他两个80后嘛。咁而家大概三四十岁啦。如果到他四五十岁呢或者五六十岁呢 他 想的就会不同。 都是维持不到啦。 我当他在经济上可以维持到但是体能上可不可以再这样不断迁徙就是第二个故事的啦。你而家年轻呢你梗係觉得有一个 新鲜感。 新鲜感或者你有一个你的能力啊，無論是個體能或者個經濟能力，你可以轉換你的環境啊嘛。喂，到你六十歲仲得唔得先？得七十咧，咁點啊？ 唔得啦，要安定啊。所以成日都話咧，家即係除咗係一個房屋俾我哋去到居住之外咧，其實嗰個感覺係好緊要啊，即係令到你唔會有一個。流离失所啊，走嚟走去啊，下个月又要找第二间啊，咁样，因为嗰个你真系可以俾你自己长住，你啲物品咧系唔需要断舍离，喺度挤喺度，有阵时凌乱美又系一种嘅态度嚟嘅。 不过调翻转，我都几羡慕佢哋嘅，即系嗱，我哋有我哋嘅睇法啦，咁佢哋有佢哋嘅睇法，而你揾到一个人同你个睇法 一样 系啦，同你同步肯做呢一件事几年咁样，咁我觉得啊，都系另一种浪漫嚟嘅， 系啊，都系人生一种好特别嘅体验啊， 系啦，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生活方式，开心就 OK 啦。 局方授权为呢个年龄群组接种，美国疾控中心嘅顾问小组将会喺下星期讨论使用许可，再交由中心总监作最终决定。辉瑞同 BioNTech 话喺针对五至十一岁儿童嘅临床测试中，疫苗嘅保护力达到90.7%，而接种剂量会系十微克，较十二岁或以上人士嘅30微克为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4.2，瑞士法郎0.92，加元1.239，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5点，跌0.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81美元，卖出1,793.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喺朝早8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朝头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啦，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比较挤塞。

邦财经第一线。 8:11 Kitty 同鐘哥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啊！喂，睇到咧外围市况啊，继续做好啦。琴日港股咧，其实呢两日咧港股都好似成交麻麻地。琴日咧就成交唔高嘅情况底下咧，恒指更加要跌93点啦。今日市况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係啊，睇翻咧就近排你講得啱啊，個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偏弱咗少少，所以咧就升到上嚟呢啲位咧就有啲停滯不前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咁相信都需要咧就係進行一啲整固嘅，因為最主要其實個市況方面咧都已經係即係累積個升幅方面咧都係唔少噶啦嘛。咁所以變咗就去到呢、這個26,000点呢啲位嘅話咧，就會有啲增持嘅。咁再加埋咧就係嗰、那個100天平均線咧就壓緊落嚟啊嘛，跟住另外上面有250天平均線，喺成交唔能夠增加之下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比較難去突破呢啲咁嘅水平啦。 咁啊睇到市況方面咧都相對即係叫做橫行啦，暫時嚟講，不過外圍市況繼續破頂，帶動大市升咧就係嗰啲電能車喎，咪仲。 不過其實咧，我今朝咧即係雖然咁早，但係都有啲心事想同大家講下。 好啊。换车系咪想换车？ 唔系啊， 想 换车。即系经常都讲咧，呢啲即系电能车嘅股相关股份嘅板块啲股份咧系咁升啦。但系我俾人赖低咗啊！我从来未喺呢个板块上边有任何嘅获利啊！我有啲唔开心啊，其实有冇开解下我啊 ，Kelly？ 咁如果获利咗就可以买架电动车。 系咯，而家换唔到咯。 喂，其 实 睇翻 Tesla 啲股价真系翻几番，次次咧都系横行，跟住再突破再上，横行突破再上。 过咗$1,000嘅大关添啦，点算啊？ 琴日摩根士丹利估到即系$1,200美金啊，年内会发生，哇，好夸张！ 安慰下我先啦 ，Kenny。 喂，其他电能车板块都继续有升势，睇下其他可唔可以追下落后得唔得啊 ，Kenny？ 不过即系虽然咧就电动车都系大趋势噶啦，同埋都系环保啊。不过即系我个人都系中意啲传统车多啲， 有 中意嗰啲engine 声咧， 嗰啲 响亮啲，同埋呢个凌厉啲。咁不过就当然咧就而家大嘅方向嘅话咧，就即系越嚟越多人用电动车啦。咁所以嗱 ，Tesla 呢个事件咧，我觉得就睇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 Tesla 如果大企得嘅话咧。佢喺未喺呢個上海設個超級工廠之前，未進入內地市場之前咧，曾經都唔掂喎，即係要揾人求救嘅，大家記得嗰陣時。咁其實都差啲跌埋咁睇㗎啦。咁就係首先咧，就係佢即係馬斯克啦，有一個好強嘅一個係即係個信念同埋一個 vision 啦。咁我覺得呢個作為成功企業家方面咧，都係必須具備嘅。即係見到眼前方面咧好多困難啦，通常啲人就話你唔掂嘅話咧，仲去設立一個增加新生產線，同埋仲去搞。有个大工厂通常唔掂嘅话就缩皮噶啦，就 cut 啲生产线啊 ，cut cost 噶嘛，好少人调翻转反其道而行。但系点知证明系成功，因为如果佢当时唔系增加新嘅生产线进入内地市场嘅话咧，其实佢就食唔正咧呢个咁嘅电动车嘅高增长嘅情况，反而可能就调翻转唔掂，或者俾人攞咗个 market share 都唔出奇嘅。咁呢个即系第一样嘢啦。第二咧就系话。睇到一個叫做而家咧要留意翻嘅叫舊業態創新咯，就喺一啲傳，譬如汽車好肯定好傳統產業啦，汽車講緊過百年歷史噶嘛，唔係新嘢，唔係突然間發明部車出嚟噶嘛。咁但係你喺個舊業態裏面咧，一個舊好舊嘅車裏面咧，將個產業創新咗之後咧，啊原來可以係咁高增長，可以係咁顛覆性嘅喎。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我哋做企業家嘅話咧，未必需要即係去做一啲新創新業態。反而呢即係創新派就話你冇嗰樣嘢整嗰樣嘢出嚟，但冇嗰樣整嗰樣嘅話呢未必過得㗎嘛，有啲嘢真係唔受歡迎或者唔 work 㗎嘛，咁你個失敗率咪好高囉。但係調返轉呢，你喺嗰個傳統嘅業態裏面呢就搵一個新嘅 business model 嘅話呢， 反而有機會突圍而出喎又。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我想問阿 Kenny 睇下個啲新股市場啊，因為見到有兩隻新股咧，尋日都招股，咁不過個氣氛咧都依然係麻麻地嘅。一隻咧就係做呢個中國 AI 醫療影像公司嘅，叫做英同科技。咁另外嗰只咧就係做呢個網上營銷服務嘅，係一個提供商啦。咁啊叫優句互動。咁但係見到咧，即係兩個嘅股票咧，嗰個認購人數都唔多啊。咁觉得即系现时个大市嘅气氛咧，都好似不成气候。有啲人就宁愿睇错啊，都好过入错市咁。 但系嗰个互动嗰个都劲嘅，背后系小米同埋字节跳动嚟嘅。 系啊，都有入股啊。咁Kenny 你点睇咧？ 我觉得呢个同新股市场嗰、那个。關聯到係好大，即係未必一定係間公司本身有啲咩特別問題。咁因為最主要其實我哋都之前講咧，新股係講好講市場氣氛嘅。而家市場氣氛都真係未係完全話好得噶嘛。咁現成股份都大把你有得炒咯。咁所以變咗就更加唔會搏新股，因為新股你始終會 lock 死咗啲錢係幾日嘅時間啊嘛。咁同埋有不明朗，咁所以通常要個現貨市場咧氣氛好熾熱啊，炒到咁上下嘅話咧，先至會炒啲新股咯。 咁所以散户就要即係留意翻啦。不過講到新股市場咧，今日就印象之中係388港交所啊出業績啦嚇，咁啊呢一份業績Kenny 你會點去預測咧？而都知道好多散户就係港交所嘅粉絲嚟噶嘛，嗱520又有貨，500又有貨，但長期都壓唔翻上去，因為即係之前嗰個 policy 啊，關於加税嗰一樣嘢一出咧，就真係嗰幾棍跌咗落嚟又跌得急，又大成交啊，之後都搞唔掂，點睇咧？對於只港交所， 不過我又覺得港交所又唔使話太過介懷短線嘅表現嘅，因為買咗港交所，相信都係即係中長線睇好香港市場嘅發展啦。咁即係你新股或者成交量方面咧，呢啲係季節性因素一定有噶啦，咁但係我覺得總體個大方向咧，就一定係香港會受惠翻而家嗰個整體嘅內地嗰、那個即係國家嗰個金融發展同埋全球個局勢，因為你中美關係咧持續緊張或者係短期之內，我相信都暫時都唔會有咩特別太大改變噶啦，咁所以變咗就為咗嗰個係國家安全同埋資本市場發展嘅平衡嘅話咧，咁我相信香港咧就會更加越嚟越睇重定為一個係發展資本市場嘅地方咯。咁你見到而家本來講緊話去美國上市嗰啲股份，全部都話要翻翻嚟嘅，咁你都睇到其實一定係香港係即係別無他選嘅啦。咁第二就係話嗰個成交量啦，即係你呢個係相輔相成嘅，越嚟越多一啲大嘅企業嗰個市值越大嘅，咁你成交量就會越增加，成交量越增加咧，又反過嚟吸引到資金，資金多攞咗啦，又會吸引啲大嘅企業嚟咯。咁所以我即係都會睇好香港嗰個股票市場個前景，因為暫時你睇唔到咧，全國性冇一個地方係可以取替到。尤其是而家中美關係緊張嘅話咧，我相信就內地更加唔會開放金融市場咯，因為呢個係對國家安全咧就係好大嘅威脅嚟噶嘛。咁但係又唔可以唔發展金融嘅喎，咁啊喺邊度發展？咁就做咗香港咯。 哇 ，Kenny 头先嗰一段咧，好似喺股票分析师协会入边咧嗰啲年会嘅时候嗰个 speech 咁样啊吓，咁听完之后咧，好有力量啦， 啊，散 户系啦，散户亦都好有信心啦。多谢晒主席先啦，主席可以翻埋座位先行就座先啊。喂，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再倾，唔该你，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万圣节啊，好多时候都会扮鬼扮马啦，有啲朋友仔就入去主题乐园嗰度玩，想静态一啲咧，有冇兴趣去呢个咧？日本啊，惊吓大师伊藤润二啊，一个诡异世界一个体验馆嗰度体验下 啦，望一望啊呢个。 喂，我都有兴趣，不如我约你 又一齐啊嘛， 又一齐啊，系咪先？嗱，如果你话你 荃湾啊， 啊系啊系啊 系啊， 喺荃湾个文青啲嘅，即系工厦活化嘅地方，咁有个体验馆，咁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画作啦，以至咧好多唔同嘅雕塑嘅。咁如果你话喂唔认识伊藤润二老师咧？ 出名嘅富江咧，就係、是、你會知道入邊有幾咁驚啦。咁、中哥睇得多唔多？伊藤潤二 有啲又未至於、未至於去到好深入研究， 係啊， 因為我對呢啲咧咁畫面上嘅驚嚇， 係啊， 我就唔係話好大喜愛嘅， 哦， 即係我中意啲驚慄多於驚嚇， 係啊， 即係用個氣氛嚇你嗰啲，我中意嗰啲多啲。 係，但係呢啲就用個影像啦，本身佢個畫風都係會令到你覺得哇，即係唔太開胃啊，因為用啲好扭曲嘅畫風去創作嘅伊藤潤二老師就即係好多都已經拍成電影啦咁樣，咁大家可以去下體驗館嗰度打下卡啊咁樣，或者感受一下。嗱呢啲相對就會靜態一啲啦、我記得之前咧，即係芭比都有喺差唔多嘅環節咧講過話，喂有啲巴士講鬼故嗰啲團咧，嗰啲係真係驚驚啊！即係你話睇下呢啲體驗館咧，即係體驗一下少少驚嚇咧，吊下味啊 OK 啊，但係你如果真係去巴士嗰啲， 佢直头去嗰啲所谓嘅猛鬼圣地啊嘛， 其实嗰个都几得意，我觉得巴士嗰个景 系嘛，即系嗱呢度咧就系达元朗达德小学， 我成日明咧，成日唔明咧，究竟大家系想撞鬼定系想唔想撞鬼？ 系啦系啦系啦， 你又唔想撞鬼，你系咁去招惹？ 我都似佢哋系想一齐撞，约埋一齐系啦，撞一撞胆。 人通常系咁嘅，你自己去嘅话咧，你唔会去嘅，但系一班人你就会试一试咯。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即系万圣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个气氛啦，少少惊好啦，唔好太惊慌啊！ 好多活动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二十七日系一年嘅第30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5日。1904年十月二十七号，美国纽约地铁第一条线路正式通车。属于世界上较早，亦系较多人使用嘅公共交通系统之一。2017年，纽约地铁运送咗17.2亿人次，平均每日560万人次。不过，卫生问题亦系全球所有地铁当中最恶劣嘅铁路之一。经常有乘客将垃圾丢进路轨，亦有好多无家可归嘅流浪汉充斥喺地铁站。现有设备亦都因为严重老化，经常发生故障。十月二十七号出生嘅朋友，歌声火爆冲动，情绪起伏好大。如果唔懂得管理自己情绪，容易变得负面，有逃避现实、丧失决心嘅可能性，极需要朋友同埋家庭嘅关怀支持。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当你身处问题越来越多的机构，你会选择认真解决还是置身事外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与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不要只是留意其中一面，好与不好都要知道。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同埋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协办嘅国际环保博览咧，就由今日起至到星期六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噃。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一年一度嘅亚洲环保界盛事噃。早晨啊 ，Baron。 早晨啊，上年嘅国际环保博览咧，因为疫情啦，咁啊移师咗喺网上。舉行，咁今年咧，我哋好開心啦，終於可以復辦翻呢個實體展。咁咧就由今日起，一連四日咧就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嘅。咁鑑於咧，其實世界各地咧都依然有一系列嘅隔離啊或者出入境措施啦，咁所以我哋咧採取呢個實體展同埋網上嘅一個混合模式係舉行嘅。咁就等全球嘅買家啦同埋展商咧喺疫情下咧都可以透過實體同埋網上展咧去洽商嘅。咁今年嘅環保博覽咧已經踏入第16屆。 晒㗎啦，咁吸引咗超過180間展商參與嘅。咁連埋另外六項呢同期舉行嘅秋季採購嘅展覽呢，一共係匯聚咗呢係近1700個嘅參展商嘅。咁環保博覽除咗有香港本地嘅展商之外呢，亦都有嚟自奧地利啦、中國內地啦、法國、台灣、瑞士等等呢，都會派本地嘅代表呢或者係以網上嘅形式呢參與個博覽嘅。咁同時呢亦都有加拿大、日本同埋瑞典嘅展團呢係支持嘅，咁帶嚟呢一啲好嶄新嘅環保產品啦，同埋佢哋嘅先進技術嘅。咁其實世界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呢已經確立咗佢哋嘅碳中和嘅目標，咁所以今年我哋個博覽呢亦都會以推動綠色復甦邁向碳中和呢係做個主題嘅。咁並且呢係有九個專區涵蓋咗綠色運輸啦、綠色建築及能源效益、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環保產品等等嘅類別嘅。咁並且呢首次加入咗呢個綠色金融及 ESG 相關服務嘅元素，咁亦都有咧專為新進企業而設嘅呢個初創專區添嘅。 阿 Baron 啊，其實咧今年嘅環保博覽咧有啲咩嘅特色產品，又或者係技術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咧？ 係啊，譬如電動車咧，而家就越嚟越普及啦。咁喺我哋綠色運輸嘅展區咧，就會咧係展示多款電動車啦，同埋電動車嘅充電設備嘅。咁好似有一間展商咧，就將會帶嚟咧一款嘅電動嘅電單車。咁佢設有咧108公升嘅特大嘅保温車尾箱，同埋有埋呢个分拆式嘅电池嘅，咁非常之适合咧就运送呢个包裹啊，同埋送外卖速递嘅时候咧可以用得到嘅。咁而另外一个展商咧，亦都会带嚟一个电动车嘅充电设备啦。咁啊，透过呢个电力负荷嘅管理系统咧，去改善电力供应嘅。咁即使咧喺停车场里边咧加多啲嘅充电位咧，都唔会话加重咗整体嗰个电力负荷嘅。另外咧，近年呢个绿色建筑咧，亦都越嚟越受到重视啦，因为都市嘅碳排放里边咧，其实好大比例咧都系源自建筑物嘅。咁好似今年咧就有首次参展嘅一间公司咧，就会带嚟佢哋嘅一个物联网嘅科技嘅。咁利用咧智能科技咧去监测建筑物嘅节能嘅表现嘅。咁另外有参展商亦都会介绍佢哋一个绿墙植物嘅装饰同埋设计。咁啊，唔单止可以即系美化建筑物嘅外墙啦，仲可以改善空气质素，用有呢个防菌嘅功能添嘅。 嗱，我知道啦，博览期间咧，其中一个重头戏就系亚洲环保会议噃 ，Byron 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好啊，咁今年我哋呢个亚洲环保会议咧，其实系涵盖几个热门议题嘅，咁包括有迈向净零啦，亦都有推动绿色复苏、迈向碳中和，同埋香港迈向资源循环之路嘅。请嚟唔同嘅国家同地区环保业界嘅领袖啦，同埋代表咧，分享佢哋嘅经验同埋建议嘅。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咧特别邀请咗证监会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港交所同埋绿色金融协会等等嘅代表咧，就去探讨环保业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呢一个议题嘅。咁另外会揾到一啲环保顾问啦，同埋环保项目嘅持有人咧，系去介绍呢个绿色金融产品相关嘅认证，以及系咧 ESG 报告嘅实践嘅建议添嘅。 嗱，今次博览最后一日咧就定为公众日，咁市民啊唔知可以参加边一啲嘅活动咁咧？ 今个礼拜六，即係博覽最後一日咧，30號嗰日咧，環保博覽係會免費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場嘅。到時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活動啦。咁好似我哋會請嚟咧香港嘅天文台咧，就會去講解氣候變化帶嚟啲咩影響。咁而水務署咧，亦都舉辦齊來慳水10公升2.0呢個運動嘅講座嘅。咁仲有請到一啲公司嚟介紹都市農莊啊，同埋綠色酒店嘅。當中咧，我哋亦都會設有一個綠色市集喺度嘅，咁就俾參觀人士咧可以選購各種嘅綠色產品啦、健康食品啦，同埋一啲有機日用品同埋護膚品等等嘅。咁大家咧嚟到仲可以參加一啲環保工作坊啦。咁好似我哋揾到專人咧，係會指導大家咧點樣用呢個天然嘅物料咧清理油污等等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公眾日咧，就係鼓勵市民多啲參與環保活動同埋實踐呢個綠色生活嘅。 國際環保博覽嘅內容精彩啦。咁啊，除咗業界人士咧，亦都歡迎各行各業，特別係從事生產、建築、工程、物業管理等等嘅人士参观噶噃，同期同地咧，仲举行另外六个嘅展览添，包括秋电展、资讯科技博览、秋灯展、医疗及保健展等等，方便买家咧一站式采购噶。咁今朝早咧，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如果你想一次过参观晒7个展览，即上贸发局网站 hktdc.com 登记免费入场证啦。

放低咗好胜呢一样嘢，定系其实你哋根本就冇呢个性格呢？ 我想我哋两个都少咗嘅，即系我哋相处咗咁多年嚟，咁啊，但系正常嚟讲，我谂我系通常做让步嗰个多啲嘅，咁亦都可能因为我通常都系错嗰个多啲啦。 你就得佢嘛，你梗系认自己错啦。 诶，系咪都好？但系我谂系人越大内越大，发觉要睇个 big picture 咯，系究竟系。嗰件事係重唔重要先？ 嗯， 同埋係咩情況？你話我諗最無敵嘅一個體會就係唔係話你冇錯都要認啊，而係你都要諗下某一個情況，你愛呢個人或者你珍惜你哋嘅關係，你有時都要做衰人嗰個嘅， 嗯， 有時都要講啲唔啱聽嘅説話，因為你覺得嗰一 moment。是真的要告诉他的。 是。 那这些是另一个成熟的层面。 嗯。 即可能小朋友他啊我一定会给我小朋友最好的东西的。他想吃糖。 给咯。 跟着他吃到大肥仔的时候继续给 ,Are you sure? 是。那令到他心态他要大家相处的模式是会更好。因为始终当你是对方做一些东西你不喜欢的话 嗯。 如果本身好小事，同埋都系一次兩次嘅，冇所謂啦。但系你佢 keep 住做嘅時候，你就算你幾啊，冇所謂啦，冇所謂啦。有一日 佢都係會頂唔 順。唔係有一日你自己會係因為頂唔順，又或者點樣，突然間係爆咗一下。 嗯， 跟住佢方都拗緊頭嘅，係。 係咯，平時都係咁噶啦，做咩事啫？咁樣 係啦。咁你早啲講，唔會搞得咁樣噶嘛，同埋唔使自己委屈咁多啊嘛，咁你依個攞咗平衡咯，相處其實相處之道咧，我雖然我係呢只歌係講一樣嘢，但係我自問咧仲有太多嘢學，我依個係最 interesting 都最深嘅哲學咯，就係。 所以其實你有好多部曲，我相信，因為這個呢個咧好似你咁講，即係相處之道，你其實頭先嗰段嘢咧講咗好多重點，即係呢首歌只係 highlight 咗其中一個，就係、是、可能你唔好所有嘢都去到咁盡啊，或者你識得要讓啊咁啊，但係當中可能你頭先已經講到一啲控制。即係你 control 有啲嘢，你係咪所有嘢你可以做你就放任做，定係你明知咁樣做人哋唔開心，你就要即係自己收翻翻嚟咧？呢、這個又係其中一樣嘢啦。 即係首先一對件事啦，冇針對個人，同埋冇特登為拗而去昇華嗰件事要去，我覺得係。大家要去有個 constructive 嘅一面係一定好多咯。我覺得唔一定要贏啊，或者點講？因為每兩個人都可以最後。 Win-win 叫做咩 ？Agree to not agree 咯，系。 嗯， 我明白你嘅睇法，你又明白我嘅睇法，我哋系唔同嘅。But it's okay, it's okay。即系依个系一个 respectful 你嘅睇法，我唔一定话要对方认同自己咯。依个系都另一个 option， 好多人都唔讲嘅。 系 就话一系就你赢， 一系我赢，系 唔系噶？所以大家都 keep 住自己嘅心态。但是又不是反目喎，是可以的。 仲要当中已经有了沟通喎。嗱头先嗱你讲过一个譬如我让咁样啦，可能你是即是未必好最心甘情愿咁样，你只不过唔想件事再 worse 啊，或者再嗌落去啊，咁就让啦。咁其实咁样呢都应该 appreciate 嘅。因为其实你是懂得去諗个结果嘛，即是你可能珍惜大家嘅关系，咁咪唔再拗落去囉，你知道拗落去冇结果。咁但係头先阿 Phil 你讲嗰个呢是再高层次啲，就是、大家有沟通底下咧，而明白即系对方嗰个谂法。 当然啦，系啊，咁呢个唔单止净系讲爱情啦、，just in general 人与人之间面对一个陌生嘅人或者系工作嘅人要同佢相处一个简单嘅嘢，咁佢未必有个时间去认识你，你亦都未必有时间认识佢啦。咁你点样俾个印象俾佢？点可以令到对大家都？OK comfortable 而有最好的结果咧，系系一个好多学问啦，系。 所以我谂咧，林美康应该唔系一出嚟做嘢，或者细细个开始拍拖咧就领悟到呢一个点，应该中间系有好多嘅经历啦，或者即系你试过、原来咁样系唔 work 嘅，咁你而家先至会蜕变到有呢一个嘅领悟，你觉得啊咁样咧先系对人际关系系比较好啲，即系你之前有冇试过系、因为自己嘅一啲冲动啦，或者好胜啦，然后做咗一啲都几后悔嘅决定或者讲咗啲咁嘅说话，有冇搞错啊？点算啊？我讲咗， 我谂佢简单咧，冇系啲太过 heavy 嘅嘢啦。Let's say 咁样， 玩遊戲，咁一定係梗係要贏噶啦，點解要唔通輸咩咁樣？咁同一班 friend 玩嘅時候，可能有一兩位新嘅朋友咁樣，係佢唔係好識玩啊，係。咁喺個遊戲裏邊，佢犯咗一啲錯，令到大家都。你開咗股啊，係突然間成件事啲盤，我玩成廿零三十分鐘，突然間係，唉，再嚟過，即係 佢真係唔識噶喎，咁 咁啊，我即係我嚼咗喺嘢，跟住佢真係喊啊，係個小妹妹咁樣，跟住大家都靜曬啊，係，跟住大家都 feel 到係，哇，突然間氣氛唔同曬咁樣，跟住。我都自己未知咩事咁样仔，跟住翻翻车住，我老婆话你做乜咁样啊？ 你头先咁讲，搞到人哋喊啦！ 你即系有冇咁样需要咧？咁系即系好失礼啊！跟住我系，咦系？我即系我记得我以前个太太都会讲噶，好怕同我玩游戏，因为我实在太过要赢啊！ 哦系 啊，太过要赢或者太过要跟个 rules， 唔系啊，个 rules 系咁噶嘛，你要咁噶嘛？其实系咪真系咁重要先？然后将来同小朋友玩嘅时候。唔通个小朋友玩紧，跟住同佢讲唔系啊，你错啊咁样。最紧要系 experience 开心，同埋有嘢系增长到，呢个系重点啫嘛。 系呢、這个我谂都真系要慢慢有啲年月过去咗咧，先至会感受到。因为我谂翻我以前都系咁，我都记得我曾经有个男朋友咧系咁样讲我，佢话好似咧从来冇听过嗌交咧。到最後是你 say sorry 嘅，即係佢咁樣同我講啦，咁、oh. 樣跟住我知啊，其實我都係好性底嘅，咁我都會誒、哎，即係講一定要講到自己贏為止。咁跟住，但係到最後，可能你就會發覺又真係冇乜意思嘅。但係你細個你就係唔想輸咯，嗰下即係無論遊戲又好，嗌交又好，你。就即係一開始咗咧，你就好似 touch 著咗個掣咁樣，你就要我要拗贏你咁樣樣。 唔係，同埋有啲人咧，即係唔止係講話係。純粹嗌交、辯論啦，或者點樣係自己睇法咧，好少將佢嘅想法同佢嘅人嘅自尊係掛上一齊連埋一齊嘅。咁你又講緊話 ，let's say 好無傷彈也嘅話，我哋講緊車，我啲男仔會講緊車，我話依架車我最中意，因為佢點樣話嚇唔係啊嘛，嗰架車而家咁啊咁樣。唔得咯，系完全系唔系嗰一回事咯。跟住你要觉得，咁你真系话紧我啫，我话架车啫，唔系话你。但啲人就会觉得系好 offended 咯。你做乜我中意呢架车，你做乜话佢唔好咧？ 系 咁，跟住就咁啦。咁有时诶、啊，对事唔好对人啦。 系啊，呢个都系重点啊！因为好多嘢，即系你讲出嚟你嘅观点咧，你就将所有嘢都即系套翻落你自己度。当人哋唔同意嗰样嘢嘅时候，你就觉得人哋系唔同意你成。个人啦， 系啦， 系就令到件事好似搞大咗咁样样咯。 系啊，但同样地都因为你自己太好胜啊嘛。就算你要好胜，唔好将嗰个 ego 自尊或者点样系要挂到上勾或者系放得咁前。因为嗰啲最过分就系你真系错到冇再错嘅时候，你都系唔肯让步嘅时候。喂，我点同佢相处啫？咁样咁你咁都唔肯让步，或者你咁都唔肯去令到大家。有个好受啲嘅感觉，咁真系冇乜相处可以系。 咁阿 Phil， 你喺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系点样去即系将自己嗰个好胜揿一揿住，或者自己嗰个 ego 揿一揿住，将自己即系比较谦卑啲啊，或者能够接受到其他人讲法嘅一面攞翻出嚟咧？ 首先我谂入呢行做歌手就已经必须噶啦，系。 嗯 因为如果唔系打开手机去任何一啲 comments 啊，或者去啲讨论区啊啲，我爸爸一定有好多系讲同你香港不是嘅。 跟住你就要键盘战士咁样回应翻佢，我唔系咁，我唔系咁， 跟住 我唔系咁。 我开个卡，跟住去做打手嘅，唔好讲，边有咁嘅时间啊？系啊，亦都唔可以，因为佢讲嘅说话而令到我自己真系好唔开心，因为未来嘅依日嘅工作都会影响晒，或者点样系。根本自己都要去要明白到，首先一。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係又會有好多人嘅注目光嘅，咁讚又好，彈又好，咁樣係咪都好？最緊要自己做得好，你自己嘅事，你要行自己步伐啦，係。而喺每一句人講嘅説話裏邊，有啲真係可能係無理嘅，但係都有啲係 constructive 噶嘛。你當你以為可能呢樣嘢係啱你嘅，原來好多人話俾你聽，其實唔啱嘅。 係。 OK，I'll take that into，我下次會諗埋呢樣嘢咯，係冇問題嘅，係。你调转个心态谂，系佢哋唔系话翻你啊，佢令到有机会你可以进步。即系如果系有人同你讲话，其实你可以更好噶。 系 你咁样就可以噶啦，或者点样？咁點解唔聽啫？係，即係個心態上啦，所以入咗行之後，呢樣嘢係令到我除咗嗱翻嚟香港，除咗認識我太太之外啦，同埋入行呢兩樣嘢真係影響我好多嘅，要急速成長咯。如果唔係，就一定撞好多板啦。無論係喺兩個人之間相處會唔會好？哎呀，又或者喺工作上嘅身邊嘅工作人員都話：，哎呀，非我哋咁㗎！即係依啲係令到我哇～個人成熟好多咯，係。 嗯。 而當去到即係呢只歌嘅時候，點解我想寫嘅題材就係發覺，我反而去，我望翻轉頭，原來有啲嘢我做到，但係見到身邊嘅人未做到嘅嘢， 即係係咁，亦都讚下自己先咁樣。 係喎，我領悟到呢個道理係，我發即係好多朋友都要同我講話，哇！佢即係無論係工作上又好，或者其實我都幾忍得嘅喎，係即係好多嘢要 comment。即係話你幾忍得嘅？ 係啊，我幾忍得嘅喎，係咁都仲笑到出嘅喎，或者哇，你真係好 positive 係。咁但係某程度上，咁我都會可能有時有機會都解釋翻我點解會咁樣諗，因為其實係咁樣。而當你係火滾嘅時候，你未必睇到呢樣嘢嘅嘛，係。 係。 咁所以呢只歌我觉得几有意思，几有意思 咯。我都觉得个 message 系好有意思嘅，真系唔系话净系爱情啦，即系对于你成个人点样发展，即系你条路点样行，其实你嗰个心态就系最紧要嘛。即系如果你永远将自己摆喺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你梗系想赢，或者你睇唔到人哋为你好嗰个出发点咯。咁当然啦，有时啲人咧即系为你好都可以即系表达得好衰嘅，即系你好 hard feeling 嘅咁样，我都明白。咁但系可能即系自己就要识得去到调。调节咯，即系好似阿 Phil 你咁讲，你会明白啊。其实佢咁讲系令到你可以进步，或者其实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唔系一个对立嚟嘅，令到其实自己会开心好多，身边嘅人亦都舒服啲咯，令到即系其他人会希望可以同你更多嘅相处咯。 我谂下咧，将来即系呢只歌咯，我带俾大家 message 就系，当你有遇到有任何朋友或者屋企人或者伴侣嗌交嘅时候，你谂呢一点就系究竟佢重要啲定系你啲长交重要啲先？系啦，如果嗰啲人本身真系， 佢真系觉得长交重要啲。 喂，有啲人真系佢好无赖地咁系，咁你唔使同佢客气咯，我俾你听，你即管嚼佢啊！但系咧，即系如果系真系要 care for that person 嘅时候，即系退后少一步少少，谂下。有啲说话收唔翻，有时 冇错，好啊。咁啊，今日要俾啲掌声林明康，因为佢做到呢一样嘢啦，系啦，俾詹詹咁样写咗呢一首关于爱的睡念，咁亦都希望即系藉住呢一首歌可以即系提醒咁多朋友啦，我哋嘅乐迷啦，当自己遇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冷静啲，谂一谂，系啦，乜嘢先系最重要嘅？系要保护你哋即系嗰段嘅感情，嗰段嘅关系先系最重要啊嘛！教呢啲嘢，成日都有得嗌啦，今次输咗，仲有下次机会。 系嘅，系嘅。 今朝早唔该晒林奕康。 Thank you。 我跟你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盘山。我这么的好心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个雪落雨翻，越要等着越脚步为艰。 想讲哲理，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抱伴山，我这般的哭声是缺憾和过犯，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个说话越烦，越要分着越觉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钻石山的虎山道，根据英文直译应该叫做锤仔道的。那我中文名不是改错名吗？难道这个名字跟韩国的虎山又有关系？改名的时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不必将阴凉相势，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轻风凉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连一刻似在遥远，世间渐在转。 锤仔同埋斧头虽然都系工具，咁但系两样嘢嘅功用完全不一样。点解当年改名嘅时间，师爷又会犯咗咁嘅错误呢？相信而家都好难查证噶啦。不过有传言就话，师爷应该系四川人，知道四川话入面锤仔原来系用嚟闹人噶，咁所以呢条街咧就叫做虎山道，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和谐啲。嗱，我自己就系福建人，四川话我就唔识啦。所以呢个解释呢信不信由你。咁但係有听开环节嘅都应该会明白同埋知道，以前街道翻译嘅工作一般呢都係靠一班师爷，工作繁重，有时改名加啲个人嘅情感，又或者佢哋挂住乡下嗰班细叔伯啊，加多咗少少私人嘅感情都唔出奇嘅。 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啊，今日早上咧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8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咁展望啦，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听日早上咧仲会有一两阵雨添，周末期间云量会较多。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先听一节九点钟新闻，翻嚟继续咧，我哋会有一个 Miss Lam Lam 啊，咁啊睇下 Miss Lam Lam 今日教我哋啲乜嘢啦。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记得咧上一次你都同我哋讲过话咧，其实如果可以俾一个好充分嘅心理准备一啲 SEN 嘅小朋友咧，对于佢哋嘅学习又或者喺学校嘅相处咧，都系好有帮助嘅。 是啊，好似上次讲话，例如可能老师呢是早少少话俾个家长知，即是将会是默书是默啲乜嘢啊，又或者是将会教啲乜嘢啊，咁呢个好大帮助㗎。尤其是呢好似对于呢即是我曾经试过小朋友呢，佢系一个嘅手机呢系比较有问题嘅。咁你就变咗佢写字系好论尽嘅。咁你知道中文字呢好多笔画㗎嘛。 手部肌肉啊，唔好以为系电话个手机。 是啊。咁跟住呢，如果佢係真係要太多筆畫嘅話，其實佢寫唔切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呢，咁可能就可以同學校傾啊，不如咁啦，即係總之佢直接去默個詞語啦，直接去默嗰個嘅生字啦。因為其實你要考都係考佢呢樣嘢啫嘛，所以你其實嗰個字寫得啱嘅，咁就已經可以俾分㗎啦。咁又何係啦？咁又何必呢？即係又要再寫一詞語二咩句子？咁其實佢寫多個一字一點，其實對於係手機有問題嘅小朋友都是有一个的论尽的，同埋会是好吃力喎、佢寫完之後已經默完咯。咁另外頭先講啦，即係話要預教之餘咧，咁我今日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經咧喺釜山大學嗰邊咧、即係釜山嗰邊就做咗一輪嘅交流喎。咁咧就係、話説咧，就係、有一間即係融合教育嘅學校嚟嘅。咁佢哋就做咗好多嘅。做了很多的設備啊，同埋嘅配件啊，同埋好多唔同嘅課程俾一啲嘅老師嘅。咁啊，跟住我哋就係、即係佢哋邀請我哋過去啊，做一個交流啦。咁、我哋就成十幾人咁樣一齊過去啦。咁啊，咁啊，跟住就去到個課室度啦。咁去到個課室度咧，其實嗰個有其中一個咧比較嚴重啲嘅自閉症嘅朋友仔啦，啲同學仔啦。咁佢咧就我哋都見到佢係有啲好似撳住自己咁樣攤住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咧，佢係一融合教育啊嘛，咁就其實有啲嘅主流嘅小朋友啦，嘅學生啦，咁而老師咧，其實就跟翻個課程喺度教緊書咁樣，咁啊，即係同埋可能我哋又有成班探訪啦，咁所以變咗可能佢又預備一啲嘅額外嘢，咁但係其實對於 SEN 細路仔嚟講咧，咁呢啲額外嘢突然間轉變嘅嘢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個細路仔有啲嘅情緒上有啲問題㗎啦，行為上開始出㗎啦，咁但係咧坐喺佢隔離，因為其實頭先講話融合教育同埋呢間學校嘅配套好好啦，咁老師其實基本上都係釘住咗個細路仔㗎啦，但係都釘唔實嘅，咁我哋就見得到個細路仔開始有行為，但係個老師咧就未曾係可以係即時去處理得到之餘。即可能安抚佢，叫佢继续坐定，继续坐定，继续坐定咁样。但系呢个系感官嚟噶嘛？个细路仔喺嗰下佢个感官，佢系要改变嘅话，而我哋系即系冇一个配合嘅话咧，咁系一个好大件事噶。咁啊，个细路仔最后就大叫啦。大嗌啦，跟住喺个课室度咧就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啦，跟住老师咧就追嚟追去，追嚟追去啦，咁即系成件事系即系都几恶劣，同埋都影响到其他同学上课噶。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课堂秩序里面咧，如果真系出咗呢啲乱子嘅时候咧，真系应该成堂都上唔到噶啦。 系啊，上唔到唔紧要啊，而系咧其他细路仔咧系会有啲不知所措，所以其实我哋喺个融合教育里边，唔系净系去摆喺个 SEN 嘅细路仔度，系。要是全个课室同学要了解这一班 SEN 的小朋友呢、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色是什么呢，同埋呢有一些叫做我们叫例如叫 contingency plan 啦，紧急的应变啦、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咁其实其他同学又会怎么做啦，老师又会怎么做啦，咁才可以做到一个成功的融合教育的。 咁但係如果去到呢一个层次嘅时候呢，其实有冇一啲嘅配套或者係支援可以令到呢一件事更加容易推行到呢？ 其实真係要大家要交流囉，咁所以今次交流之后呢，咁其实我哋大家都会坐埋一起，咁同当地嘅老师啦、校长啦，咁分享一下即係我哋见到嘅乜嘢啦，例如好似剛才我小朋友，我哋就话其实我哋已经见到小朋友开始有唔耐烦嗰陣时呢，係要即刻就要做到一个干预㗎啦，咁如果你做唔得做唔切嘅话呢，就会係产生刚才嘅行为囉，咁好啦，个行为真係发生咗嗰陣时，咁其实我哋又会点处理，因为我哋嘅团体里面呢係有唔同嘅人啦，就似有我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行为分析师啦，咁又有一啲嘅校长啦，或者係有一啲嘅特教嘅老师啦、即其实我哋一团人係有唔同嘅角色㗎，咁所以呢係对于当地大学呢亦都係即係一个嘅配套、因为我哋其实係成个 tour 嚟㗎嘛，咁、我哋唔係淨係参加 参观一两间学校嘅，咁啊啲融合教育啊，同埋有一啲嘅大学点样教翻，而家将会做一啲嘅特教老师。佢哋要面對乜嘢咁，係啦，咁所以咧，成個即係其實都點解成日你見到好多話交流交流，咁其實喺呢一個 trip 裏邊咧，我就覺得係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啦。 冇錯，其實希望喺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唔同嘅知識或者經驗咧，都可以分享開去。最緊要咧就喺教育裏邊咧，可以培養到我哋全世界嘅小朋友，無論係 SEN 嘅小朋友好啦，或者係常規嘅小朋友都好咧，就可以做到真正嘅共融啦。 系啊，嚟紧又 Halloween 啊，咁所以咧，对我哋嘅小朋友咧，又系有一啲嘅新嘅挑战啊。咁我哋又系要早少少去教佢啦，即系啲节日啦，又或者学校突然间做一啲嘅 decoration 啦，即系啲布置啊咁样。咁你要俾我哋嘅细路仔真系要预早知道，或者系喺个布置期间俾多啲佢去。參與，咁等佢咧，我哋叫做 shaping 啊，即係將一啲嘢咧係形成咗佢咁樣，咁啊令到咧個細路仔咧知得到將會發生咩事咧，咁呢個 Halloween 咧就會變咗做一個 Happy Halloween 啊。 嗯，冇錯，咁我希望唔同嘅元素都可以擺得入去教育裏邊啦，令到佢哋咧更加融洽、更加進步啦。 咁我哋下次繼續分享其他嘅行為管理啊。 好啦，唔該曬嘉慧， 唔好客氣，拜拜， 拜拜。 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二胡是一种拉弦乐器，它有两条弦线。现代的二胡多数是以纯五度定弦，在胡琴当中属于中高音域的乐器。除了二胡之外，可能你都会听过高胡、京胡、板胡、二弦、喇叭弦等等。制琴师通常都是会用木制的材料来到做二胡，常用的木材包括了红木、小叶紫檀木、乌木、鸡翅木、血檀、大叶紫檀等等，亦都有制琴师会用玉石、塑胶等等来到制作二胡。由于不同的木材和不同的物料放落乐器那里都会影响它发声的效果，所以专业的制琴师就会有不同的考量了。二胡的主要产地都是在上海、北京和苏州最为频繁，而不同地方生产的二胡音色当然都各有不同和差异了。在传统来讲，上海生产的二胡音色会比较柔美，北京出产的呢就会比较高亢，而苏州出产的音色就糅合了以上两者的特色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国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李小姐喺度。早晨啊，李小姐。 系啊，我系啊。 李小姐啊，你今朝早打电话嚟系想点唱嘅，系咪咧？ 系。 嗯，想点唱咩歌啊？ 小时候。 嗯。 杜嘉文嘅小时候。 系咪充满住回忆噶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 系啊。 咁有冇原因特别？点解想打嚟点唱嘅？ 我想试下啫。系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啊，祝你健健康康，生活愉快啦。 多谢， 多谢，拜拜， 拜拜。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 冬天嚟咯，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芭比，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咧？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制作电视节目，考验一班同学的学术知识、国情、常识等等， 你敢接受挑战吗？ 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 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三十一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 截止日期11月5号。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呢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啦。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呢，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啦，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呢好难分开嘅。咁你諗下啦，即係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係唔係呢，咁如果係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囉。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係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係好难分㗎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今日梗系揾埋阿畅出嚟先啦。 系啊，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今晚我哋追踪啲咩节目好呢？ 好啦，继续首先同大家追踪下《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今晚7:35啊。 系， 咁啊，有睇开呢个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呢个节目咧有一位健身教练 Edge 咧，教大家做下呢啲肌肉锻炼啊，或者拉筋动作咁噶嘛。咁啊，即系除咗佢会介绍，即系教一啲健全嘅朋友啊。去做呢啲運動之外咧，亦都同一時間咧，佢會訓練一啲有殘障嘅朋友去玩呢啲健身嘅。咁啊，今晚咧，主持人啊 Lily 啊，就會嘗試咧，佢蒙着眼睛去做健身啊，即係感受一下視障人士究竟係點樣做呢啲訓練動作嘅。咁啊，當然同一時間都會學到下點樣去做一啲平衡啊、拉筋啊動作咁啦。 拉筋啊真係好重要啊，因為拉筋同運動咧其實兩樣嘢嚟嘅。你拉完筋之後咧，其實你個人無論係即係防止受傷啊，或者係柔韌度方面，真係好好多。 係啊，好重要㗎。有好多朋友都有忽略咗咧，即係話哇，做完劇烈運動之後咧冇拉筋咧，即係有早幾日未跑步比賽嘅，跑步比賽啲人冇拉翻啲筋咧，第二三日咧就抽筋啊，唔係比賽嘅時候抽筋啊，日常生活嘅時候抽筋就時有發生咯，所以。睇呢一个节目咧，就会帮到你手啦，应该 冇错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另外有一个环节啊，就系注册营养师 Anson 会同大家讲下营养噶嘛。咁啊，今晚咧佢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无麸质饮食啊，即系近期好 hit 噶嘛。 系啊，有听过。 咁无麸质饮食，我谂大概大家都多多少少有听过啦。咁但系即系对于一啲食素嘅素食嘅朋友咧，即系如果要执行呢个无麸质饮食，咁系咪更加少嘅选择咧？咁啊，今晚啊 Anson 咧会同大家。 即係特別係同啲素食嘅朋友啊，講下咧有啲乜嘢無麸質飲食嘅小貼士咁話嘅。 好好，如何食素食，但又可以有均衡飲食嘅，都係學問嚟噶。 冇錯啊，咁啊，去到咧緊接住今晚八點鐘有呢個盤點政策啊，咁啊，今晚第二集啦，咁啊呢個節目咧即係主要都係講解一下施政報告重點啊，同埋十三個政策局過去四年嘅工作嘅。咁有睇開上個星期嘅朋友都知道啦，咁啊。第一集嘅嘉賓係特首林鄭月娥嘛，咁啊，但係得半個鐘頭佢唔夠講嘅，所以今晚第二集都係佢繼續同大家講下佢眼中點樣去分析一國兩制嘅前路，同埋喺佢嘅執政底下咧，文化藝術發展同埋青年嘅政策係點樣嘅，咁啊，今晚聽下點講咯喎， 年輕人都要留意啊， 十點仲有一個節目喎，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今晚十點鐘有大國建造啊，咁呢個節目咧就係帶大家去放眼神州大地，睇下呢個我哋嘅祖國咧。咁有啲乜嘢從四十個新嘅地標裏面睇下咧，佢哋點樣去到有一啲新嘅建築，睇下有幾犀利嘅。咁啊，今晚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又有呢個天山嘅隧道啊，又有啲連埋啲島嘅海底隧道啊，加埋啲橋啊等等嘅建設。咁啊，睇下今時今日中國嗰啲科技或者基建係發展到咩地步啦？ 啲匪夷所思嘅建築都好犀利啊！唔該曬阿昌，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认为，如果要避免个别个案造成社区爆发，在需要通关的情况下，应该收紧入境豁免检疫安排，亦都认为当局在审批豁免的时候，亦都要视乎需要。對於豁免人員的類別，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應該每項詳細研究，以確定是不是必須，認為要確保審批過程，檢視整體安排能不能夠避免與社區接觸。他提到早前政府要求外地船員抵港之後要安排點對點交通，但由船員方面自己安排，結果出現第三波情況。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话近期国际发生的几件大事，再次说明法方主张欧盟战略自主是正确，中欧要通过持续高层沟通对话，增进了解互信，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对中欧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话，法方坚定致力于以建设性方式推动欧中的关系发展，致力透过加强各层级对话，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公司需要在60日内停止提供服务，结束在美国近20年的营运。委员会认为中国电信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极有可能在没有受到独立司法监督的充分法律程序下，被迫遵守中国政府要求，又认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拥有权和受到中国政府控制，令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取得、储存、干扰或者是误转美国的通讯，增加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对委员会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会继续为顾客提供服务，同时采取一切可行选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一个顾问委员会以大比数通过，建议局方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认为接种的好处大于风险。报道话，如果局方授权为这个年龄群组接种，美国疾控中心的顾问小组将会在下星期讨论使用许可，再交由中心总监作最终决定。辉瑞和 BioNTech 说，在针对5至11岁儿童的临床测试中，疫苗的保护力达到 90.7%， 而接种剂量会是10微克，较12岁或以上人士的30微克为低。

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的展翅故事。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陪你睇国剧。 今朝我想讲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终于重拾翻追剧嘅冲动。剧情快速，短短几集已经睇到乔家嘅兄弟姊妹由童年成长到青少年。虽然节奏咁快，但系唔会令到你有水过鸭背交代剧情式嘅感觉，而系真真实实睇到几个人物角色嘅出现。在这个只追求交代情节的创作环境来讲，实属难得。开始就见到乔家四兄弟姊妹在房震棚里面的大特写，表面上看来充满希望，但是暗里亦布满危机。虽然地震警号已经解除，但是仍然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这一日亦都是乔家第五个成员出世的日子，新生命来临，天灾过去，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老天爷可能放在前面的是一个更大的难关。乔妈妈在医院，乔爸爸乔祖望同人打的麻雀，如果不是阿姨魏淑芳去找人，乔祖望希望得到的可能未必是小朋友出世，而是希望吃饭一铺大牌。一个将希望放在麻雀台上边，而不是放在家庭上边的男人，你会看到咬牙切齿，亦都看到刘君这位演员的功力。你恨他的同时又会爱他，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几兄弟姊妹的名字都是用数目字来排，既然是1977年出世，家庭新成员就叫做七七。只可惜生命来到，亦有生命离开。乔妈妈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自己的仔女。乔爸爸失去妻子，小朋友失去母亲。作为老大的乔一成顿时一晚长大，由哥哥变成身兼父母两职。经常说，痛苦是令一个人成长最快速的方法。你会同情怜悯乔一成，亦会欣赏呢位小演员。讲真，我跟住佢笑，亦都俾佢搞到我喊。乔爸爸乔祖望伤心过后，用比较快速嘅时间已经重拾心情，安顿亡妻之后，希望重新振作，用嘅方法就系翻去麻雀台寻找希望。同埋将啱啱出世嘅七七交俾阿姨抚养。二强三丽四美仲未知道生死为何物嘅同时，老大一成已经諗到方法点样可以令到乔爸爸回头是岸，就係、是、去公安机关举报爸爸醉倒。可惜爸爸仲未醒，一成换嚟嘅就係皮肉之苦。但是他仍然要负起照顾细佬妹的责任，鼓起勇气要乔爸爸俾多啲生活费。由呢一刻开始，一成已经变成一个大人，因为他要负起一家人的责任。难关来自屋企，危机就在外面。三丽被街坊借机侵犯，好彩一成二强及时阻止。但是这件事亦都令到三丽留下严重的阴影，而最激心的是去公安举报的是一成，而不是爸爸。日子一日一日地过，乔爸爸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 将四美俾另外一个条件优秀嘅家庭领养。一成曾经都想静鸡鸡借呢个机会离开呢个家，希望被领养嘅系自己。不过最后被领养嘅都系四美。剧本精妙之处就系每一个角色都有优点、弱点、缺点，每一个角色都唔系完美，所以先至系一个真真实实嘅人。正如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四美虽然被领养，最后竟然自己一个人走翻南京。当几兄弟姊妹重逢嘅时候，感受到一家人只要喺埋一齐，点样嘅生活都系幸福。因为有爱嘅地方就有家。好期待继续关心呢个家。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时段，同梁咏忠一齐变成乔家的儿女。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忠 陪你睇国剧。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为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声音，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请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身，谁终然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细个去饮茶咧，好中意叫一个点心嘅，就系、是、炸鱿鱼酥啦。 哇，正啊！ 呢个系我同我哥都好中意叫嘅， 好争食噶呢个炸鱿鱼酥。 得我哋两个食啫，我屋企人都觉得好热气嘅。 会点椰汁咧？ 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啲好酸酸咩咩嘅味道。 哦，即系斋落嗰啲华盐。 华盐系啊， 佢觉得华盐咧系点到你觉得劲咸啦，跟住劲饮茶嘅。 但真系好好味噶，落咗华盐，唔知点解炸鱿鱼酥加华盐咧系最好嘅配搭。 绝配系咪？ 系啦，咁啊，今日可以讲下咧，其实喺屋企整咧都好容易整嘅啫，其实系啦。不过你就要开油锅炸一炸佢咯。咁、首先咧你就可以 气炸锅咪得啦。 其实气炸锅都得噶，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气炸锅咧就冇嗰种油的香味会缺少了一点、 即是要有少少再油腻一点这样 是 吧，要有一些再不健康的感觉才吃到那个旧式啊饮茶情怀是吗？ 是，因为成日都觉得是色香味色香味嘛。咁用油炸的确是有那种油的香味会出啲嘅。咁但当然啦，如果你话唔想咁油腻嘅话呢，都可以用气炸锅做嘅。咁首先你嗰个鱿鱼酥呢就切到合适嘅大小啦。咁跟住呢就洗干净佢，抹干净佢。咁加啲腌料呢腌佢半个钟。因为你食落去呢其实佢本身都有啲咸味嘅。除咗淮盐之外。咁有啲咩腌料呢，落少少五香粉啦、黑胡椒粉啦、白胡椒啦，同埋呢个绍兴酒，就腌一腌佢，咁等本身嗰个鱿鱼酥咧都有啲味道先。咁另外咧就系嗰个炸粉啦。炸粉咧就系生粉啦、面粉啦，又系黑胡椒同埋白胡椒啦，同埋就系头先讲嘅淮盐。咁啊，将佢哋咧就捞埋一堆。咁你如果想方便啲咧，我就会攞个胶袋载住嘅。咁跟住你就将咧腌好咗嘅鱿鱼酥咧，就摆落去呢啲粉嗰度，个炸粉嗰度，就摆落个胶袋度摇咯，即系好似 shake shake 嗰啲咁样咯。 跟住就可以做到个效果啦。 系啦，咁就每一条咧都比较均匀咁样啦，可以沾粉啦。 鱿鱼酥喺边度买好咧？ 鱿鱼酥喺边度买？喺街市咯。 我成日都见唔到喎， 点会啊？咪卖豆腐啊，卖凉粉啊，嗰度卖嗰啲豆品啊、豆腐啊，嗰度咪 有 鱿鱼酥卖咯？ 有 系啊？ 定还是嗰啲八爪鱼？ 唔系啊，有鱿鱼噶， 有嘅咩？ 系啊， 我等我谂下先，或者揾下先。 咪同埋其实一啲， 我成日会喺冷藏铺卖啊，即系嗰啲食材铺先有咯。 嗯， 系咪啊？ 嗰啲都應該有嘅，係超級市場都會有嘅。你新鮮嗰啲就喺豆腐檔啊嗰啲都有得賣噶啦，應該係。 留意一下先。 係啦，咁跟住咧沾滿曬嗰啲炸粉之後咧，你就可以放入個熱油嗰度去炸啦。咁但係炸嘅時候咧，都要教一教個火。首先咧就用大火炸佢一分鐘，就定咗型先，因為佢啱啱染咗啲粉漿啊嘛。 如果唔係就會甩粉。 系啦，唔好搞佢。咁啊，大火炸定型咗之后咧，就可以转细火，就炸多佢两分钟。咁啊，捞一捞起佢，跟住咧就再用大火逼翻一分钟，即系炸翻一分钟，逼翻 啲 油出嚟。 大镬同埋用超多油喎、 啊，睇、下你炸几多咯，系啊。 冇啦，会唔会开镬炸？ 系啊，炸又唔好炸少少嘅。 炸多啲俾啲親朋戚友食。 係啦，通常呢啲都係一班朋友上嚟屋企嘅時候就可以做咯，即係送下酒啊，或者送下其他梳下水啊。 嗰啲都係幫啲即係有朋友上嚟你屋企嗰啲 party 小 兄。唔係啊，因為咧，尋日我哋咪講炸嘢嘅，咁我覺得你講得好有道理嘅，即係開咗一鍋油咧，就唔應該淨係炸一樣嘢咁少嘅。尋日講嗰個炸嗰個天婦羅啊嘛，紫菜天婦羅啊嘛，係啊，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可以炸埋一個咯，係啊，咁啊都係嗰烹油嘛。 跟住再咩油浸笋壳鱼系咪？听日准备 好啦，跟住之后嗰四日咧就要食得清啲啊，知唔知啊？ 好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回顾翻去翻小时候啊！我想话咧，呢啲季节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特别系小学嘅时候咧，我特别期待嘅十月。我唔系期待万圣节啦，我系期待学校嘅秋季旅行啊！嗱、我唔知道你哋细个系咪过？我间学校咧就系每逢十月。 中或者十月尾咧，就会有一次秋季旅行嘅。 系啊， 所以每一年咧都系嗰啲微凉的天咁样 啦。去边啊？你哋以前旅行？ 唉，我哋以前啲旅行地 中 肯 角 噶， 中肯角去几年嘅、 哦？ 你去咗几年中肯角？ 系啊， 我唔系啊，我去咗四年。嗱，小学嘅生涯有六年啦、 啊， 其中有四年咧都系去同一个地方。 咩？大亚门？ 唔系。 西贡 唔系 康乐中心， 系我开估得好难。 美好夫人度假村， 哇！你谂得咁好嘅，我都想啊。 吓，点会啊？你嗰啲学校都系同我哋去嗰啲大概差唔多嘅啫。 可以嚟见我，系乜嘢？ 浅水湾沙滩。 哦， 浅、哦、 水湾沙滩好闷，真系。 嗱，你就讲得好啱啦。浅水湾沙滩对于我嚟讲，简直系一个噩梦。 你嗰阵系中学定小学？ 我一啲都唔期待小学咯。 小学咪，我讲一讲我小学，我记得噶。三個地方，一個啊兩個就一個石澳， 嗯， 石澳石澳喎，你當係去旅行喎， 嗯， 另一個就係動植物公園，即、就、係、是、我哋琴日講 咁，你都有嘢睇下，起碼 就係嗰度行一個圈，哦，咁我行完個秋季大旅行咁樣啊， 嚇你哋淨係行一個圈就上翻車㗎啦， 係啊。 哦，咁我又好似好啲喎， 即係好似嗰啲咩旅行咁樣嘅、哦，你可以影張相嘅，傾下傾偈咁啊，有 歷時幾耐啊？有冇三個鐘啊？ 梗係冇啦，三個鐘梗係冇。 咦？咁我好似比較好彩喎，因為我係成朝早噶。我記得係類似係八點出發，跟住可能十二點放學咁咯，即係起碼都有兩個鐘啦。去到嘅時候計埋搭車咁，因為九龍區搭去嗰頭咁，跟住咧我就好有一個嘅感覺，就係、是、每一年咧都唔知點解咧係啲先生俾我哋嘅旅行地點咧得嗰幾個嘅。嗱、 嗯， 首先有一個條件就係唔可以係買飛入場嘅地方，即係你諗住嗰啲咩主題樂園嗰啲，你唔使諗啦。咁第二咧就唔會係一啲咧室內嘅活動，即係你想睇場戲都唔得嘅。咁第三咧就係、是、一定要係一個可以咧，即係俾到，因為我哋係成級一齊去同一個地方㗎，唔係話逐班，因為我知道有啲學校係分班嘅。 係啊。 即系譬如 A 班去呢度 ，B 班去隔篱，即系完全唔同地方噶嘛。 我系分班噶， 我哋唔系噶，我哋系全级嘅。咁、哦、所以就更加局限咗喺一啲必须要空间好大，同埋可以俾啲小朋友走动嘅地方啦。咁、哦、所以咧、嗯，我就唔知点解年年咧都有呢一个浅水湾沙滩系成为投票嘅项目之一。 我又觉得如果佢去浅水湾又唔错喎， 点解？ 去旅校喎，去浅水湾 咁有咩做啊？ 咁会点啊？着衫 小学啫， 小 学谂多咗啊！ 小学啫，唔好意思啊，谂多咗。中学早熟嘅人。 中学咧，中学去边度玩啊？ 系咯，咪中学咧， 中学 中学都系浅水湾， 去边度蒲开、啊？ 浅水湾 啊！嗱，白元浩你真系好机智，中学都依然继续系浅水湾， 佢唔会俾你落水噶，老师 梗系唔会啦。 其实唔系几好嘅，咁你大个之后点啊？大个我想住浅水湾咁样， 哦、 即系呢个心态唔系几好啊嘛。所以小学旅行咧，其实应该去， 即系其实系分途紧我哋嘅，要有大志系嘛？ 小学应该去啊深水埗啊、黄大仙旅行， 系啊， 应该咁样。 哦，即系佢间学校出咁多名人啦，原来用呢个套路。 即系其实点啊？细细个开始，我已经好中意呢个地方啦，咁地灵人。 喂，但系嗰时都仲未有商场噶，你去嘅时候未有嗰、那个咩 repose？ 冇，即系以前细个去嘅时候，只系得一片沙咯。 咁有咩玩啊？点样度过到一日啊？ 嗱， 水又唔俾你落 沙咯。 你讲得啱。嗱，有啲同学咧就系好有诗意咁样执入贝壳啦。其实而家谂翻， 有冇人影沙龙啊？嗰度 梗系冇。 喂，有冇人带泳衣去唔俾落水啫？冇话 嗱，我都想影，所以咪话影沙龙咯。 系冇嘅， 着泳衣就系落水 泳衣系咪 沙滩排球 系啦。 嗱，冇错，沙滩排球系其中一个项目啦。跟住咧就有玩嗰啲大型嘅集体游戏，其实你喺边度玩都一样嗰啲咧，即系嗰啲咪糖丝豆啊， 捉鸡仔有冇玩啊？ 都有，小学咁都会玩呢啲红绿灯啊，即系其实都系嗰句，你喺边度玩都系一样。 哇，喺沙滩玩麻鹰捉鸡仔好嘥脚力噶， 睇 书咯，系啊， 睇书啦，系嗱，我呢一类 沙滩睇书， 系啊， 眼都盲。 No， 因为真系冇嘢做啊。咁我咧就 系 坐喺， 嘅特色就系沙滩睇书， 我就会搵棵树。 我细细个就知道噶啦， 搵棵树坐喺个树荫嗰度。 长腿叔叔你好吗？ 好奇怪，我都觉得 写信。 点解你哋学校嘅文化中意喺沙滩嗰度 睇书？咁你冇嘢做。好啊嘛，年年都去嗰度。 书咧系读俾自己睇嘅，唔系读俾人哋睇嘅。即系你喺沙滩睇书，好明显就俾人哋睇噶啦。 我哋唔系，我哋沙滩睇 睇咩书啊？ 睇第二啲嘢，唔系啊，周围望啊， 即系攞住本书遮住咁样。 真系啊！ 一定系啦。咁但我想话咧，我最难忘嘅呢一啲旅行回忆咧系乜嘢咧？就系我每一次去沙滩咧，我都会唔见嘢，而奉旨嗰啲嘢系唔使旨意揾得翻嘅。 哦， 我有试过 沙滩老鼠啊？ 唔系啊，我嗰啲嘢唔会有人偷嘅，因为咧我系唔见咗自己副眼镜啦，例如即系 跌咗， 系啦，影集睇相嘅时候会即系可能除低，诶，范哥，哎，同学除眼镜啦，咁跟住挂住自己喺心口嗰度咧就会唔见咗啦，揾翻下之后，跟住我亦都有试过唔见咗部相机啦。哇，呢啲好惨痛。 哦，你就系影沙龙嗰个摄影师， 系我谂系影完影咗 俾人哋影咋？喂，帮我影张相 咁惨。 跟住我好记得系，诶，摆咗喺个沙上面，谂住诶一定会揾得翻，跟住过咗一阵就唔见咗啦。 系啊，俾沙拥埋咗嘛。 系啦，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呢啲就系我自己嘅一啲细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回忆啦。所以到而家咧，我自己对于去沙滩咧系有少少恐惧，因为我觉得系成日都会唔见嘢，同埋好难揾得翻嘅。 但系女女故地重游咯， 系啊，佢好中意。你讲得啱，佢系非常之中意呢个沙滩，所以冇嘅，可能同呢个地方有啲缘分。 第日住嗰度噶啦，你个女， 我都想啊，努力啲啦。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着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